前在任同属共同民主党的朴元顺，2011年起担任首尔市长，去年成功连任，历史性第三度成为市长，被誉为有机会两年之后挑战总统宝座的人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5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5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系报27.9，阿里健康22.7，跌8.5，腾讯控股558.5，跌4.5，阿里巴巴259元，跌2.6。中国铁塔1.58是跌4仙。新上市的欧康维氏生物是报41.35，中芯国际41.25，升1.3，美团点评212.4，升2.6，小米集团17.06，升2.2。新上市的永泰生物是报15.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62，瑞士法郎8.234，澳元5.386，加元5.704，新西兰元5.087，欧元8.7391，每百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1点，跌37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48美元，卖出180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医院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博爱医院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卢亚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啦，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大榄段沙仓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 Begin. 大师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咩心态啊？ 一字记住，心，只要有心，冇嘢可以阻到你嘅。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嘅瀑布啊！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睇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至11，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八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佢啊！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我是谭耀贤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来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粗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以为两位男战士、哦，你两个真系， 仲有个心口都有个袋仔啊！ 团队制服又嚟拍跳、哦，真系好啊！ 我哋系清洁部嘅同事啊， 桂花蓝田啊，同埋蓝耀祖啊，大家好！ 哦、okay,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我黄噶，我系黄耀祖， 件衫 系 蓝噶嘛？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啦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吓，咁啊，今日咧暂时干干净净啊，冇乜警告俾你叹嘅吓，咁、希望你打个1872388。眼啲时间可以同我哋一齐点唱？ 系啊，点唱咧？咁可以网上留言定先嘅。咁我哋12点之后咧就会读噶啦吓。 系冇错。喂，我发觉呢几日咧，我哋成日开节目嘅时候咧，我都话啦，嗱，我哋先讲好嘢。先讲好嘢， 梗系啦， 就先甜 见青天咁啊嘛。 先甜后苦，其实今日都要先甜后苦一阵下啦。我又有得贡献甜，真系估唔到啊！ 我都有啲甜可以贡献 啊， 我都有少少 好啊，嗱，首先咧， 嚟开心先。 我谂我哋三个咧。估唔到我係流第一滴血噶 咩啊？你流買咗啲咩？你 即係1萬蚊嗰個攞咗飛咗只角仔啦。 係啦係啦，我估唔到，即係我以為應該袁耀祖會做呢件事先㗎嘛。 有咩咁出奇啫？你成日都要睇醫生。 哦， 嗰一萬蚊都唔夠你做 body check 啦。 嗰啲我就分開㗎啦，嗰啲我撥埋一邊㗎。 嗰一萬蚊未撥入去醫療嗰方面。 但我就先去咗咧買咧呢一個咧，你估我買邊類型啊嗱？ 电器产品， 中，哎呦咁准嘅，点解你 真系？唔知点解，我就谂一啲你平时少买嘅嘢， 是啊是啊， 因为嗰阵时咧有啲额外嘅钱咧，你就会觉得啊，平时就只要自己喺个袋度揞出嚟咧，你会唔舍得？ 系啊，冇错啊， 咁即系多咗利是啊。 系啊，嗱， 我就买嗰啲啦。 我呢个摆明系属于即系奢侈嘅，佢系一个必须嘅奢侈品。 哦，好， 佢系个必须嘅奢侈品。 洗碗碟机？ 哦，咁又唔系，又唔系，我屋企冇位，挤唔到啦已经。 我觉得系同拍摄嗰啲有关 嘅。唔系，嗱个前提咁样嘅好得意嘅。 都是 为 仔 的 啦， 是吧？不是，老婆只是叫我说，喂，你放工呢帮我买个扫把和那个扫把笔。 哎呀，佢话因为烂咗啦，已经。 你买咗个好贵穿窿嗰啲风扇或者吸尘机啊？ 哎呀，冇错啊！跟住我同佢讲话，喂，既然系咁，一不做二不休啦。 哦， 嗰个唔系你扫啊，我拖噶啦，我哋条腰都断咁，但系成日都咁样啦。哇，日日阿信啲故事咁样扫，真系唔得掂。系啦，跟住屋企唯一个吸尘机咧，我上次谂住攞嚟用啦，佢话唔使玩，佢话唔使用啦，我做咩啊？坏噶，我坏你唔抌噶，于是乎。全屋冇任何可以扫得地嘅情况之下，就俾咗一个好大嘅藉口我就去咗买头先你讲嗰、那个 哇 穿窿嗰、那个嗰、那个吸尘机同埋风扇。 哇！你冇咗嗰个咯，个一万蚊。 唔系啊，唔系啊，仲有啊，因为我拣最平嗰个型号啊。 唉，咁你就拣错啦。 唔系啊，啱数啊。 你点解又唔问下我咧？ 点解又唔啱咧？ 首先我有折咯。 哦。 撞鬼咯！点解你会有折噶？ 我咩都 搞错，哎呀！ 我咁样都叫炫耀，阿姑你知唔知炫耀点解啊？ 哎呀，点解会咁噶？ 喂，但系我龟牌都有电视卡，电视卡 喂，唔紧要啊，仲我 同埋，但我自己都冇买，因为我觉得佢个吸力唔系最劲咯。如果 S 吸尘机嚟讲， 唔系，琴日我老婆翻去，你觉得已经系叹为观止啦。因为 个老公竟然会做一个咁细心嘅行为， 系咪平时用力即系用人手去扫啊嘛？佢从来冇乜力噶嘛。 你知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佢嗰只声咧，即系好似人哋听车。车嗰啲引擎咁样噶，好搞笑！我老婆话：老公，你听下我啲声，跟住佢话：哇，好科幻啊！我形容感觉咧，几好笑。 几千蚊听下啲声，系咪先？ 系啊，跟住我话：哇，老婆 几浪漫啊！ 嗰件事，我话你都算劲啊！即系人哋咧买嗰啲车咧，先至会听下嗰个死气喉咧。我话你听个吸尘机声咧，佢直情觉得好开心啊！佢话我听， 好治愈啊！ 佢话呢一次咧，扫地咧，佢话冇试过咁有满足感啊！ 咁啊好啦，嗰啲钱已经使得好抵啦，恭喜恭喜恭喜！ 呢个我就留咗， 系咪轻身啊？真系话 好彩个 sales 咧。醒目咋，因为我揀嘅时候咧，我谂住咧用嗰个法则咧，唔买最贵，唔买最平，买中间。 哦， 点知个 sales 就话：先生系你用啊，定系女士用嘅咁样？ 系系。 我有咩分别啊？你用咧就冇所谓嘅，女士用咧，如果你揀呢一嚿咧，佢用第二次就唔用噶啦。 因为 重啊嘛。 系啊， 所以我 都 第一时间问你重定轻咯。 系啊，呢个真系有品德啊！佢起码唔会咧 sell 你买咧，即系所谓最贵嗰啲，因为佢而家最后叫我买一个咧，其实再平多一格噶，因为轻啲啊嘛。 可能佢大量存货啫， 咩都好啦， 散货噶嘛。 我唔中意听佢讲嘢，佢打击我真系。 其实我本身讲嗰句更加 你呢个仲衰啊！ 我吞翻，连牙吞翻头， 做咩啫？佢玩得开心啊，都 系。佢由于人手去扫，而家又有部机帮手， 仲要有 叻噶啦。啊，系啦， 嗰下声 浪漫啊， 我赢咗，嗱，我呢个就我开心咗， 我觉得俾啲掌声，做一个好老公，使啲钱氹下老婆，又可以减轻佢负担， 系啊， 到你咯。 哦，冇，因为即系话说，就系星期三我妈妈生日， 恭喜爸爸， 生日快乐， 系啦，生咗衰女咁多年啦，总算有回报啦。 系啊，咁啊，跟住但系话说，琴日即系唔系嗰日咧就撞咗一啲日子，所以琴晚先食饭。 哦， 咁但系琴日去食饭真系 讲到似撞咗啲唔方便嘅日子， 系撞到一啲日子， 可以提议去食饭 啦。咁所以咧就去咗。 你讲得啱嘅，都系应该系一啲唔方便嘅日子。 啊，系啱啊，真系唔方便。 老人家有阵时好多嘢要计嘅，做生日 嘅嘢。我妈又冇嘅。咁啊， 去咗 食饭去消费咧，我先同我妈讲，我阿妈， 琴日啊， 你真系好彩咋嘛？ 系咪琴日啊？ 系啊， 哇，琴晚仲未 系 咩？ 未啊？ 哦，佢宣布啲 系啊，我哋今日睇住电视，哇，点啊，喺度甩边甩边， 跟住个 wait time 咪即刻赶你走啊！喂，唔得，我而家你已经限制令我走 啊，十二点啊， 因为我哋一家十四人噶啦， 哇，犯晒罪啊，犯晒罪，成个小巴。 咁啊，一路睇我妈就好紧张，平时佢话喂阿妹开电视睇我做咩啊？佢而家讲限制令几时咩啊？咁样佢好。担心，因为即系已经即系其实约琴晚嘅日子都约得几耐下，咁跟住咧佢话，哎，去啊，唔使担心啊，星期六先系限聚令八个咁样咯。 系系系。 咁啊，跟住就去食咗一餐都几丰富嘅晚餐，即系都好食嘅。 最紧要问 Auntie 开唔开心？ 见开心啦， 见开心好跟你对望啦。咁我哋要俾啲掌声喂 Auntie， 我哋要苦中寻点甜啊嘛。 真系要啊，要桂花甜啊， 因为真系跟住我哋谂下，跟住就冇得再聚噶咯，聚咗八个，但系一家人唔止八个噶。 有缘再聚啫，而家变咗 屋企咯， 屋企可以噶嘛， 系 咪？ 只可以咁。 我都有点甜。甜嘅，我个甜咧就我今日琴日晏昼真系去食咗个 high tea， 食咗个甜品，四个季节嗰度食嘅去咗，咁所以咧即系 离晒谱啊！即系唔想嘅真系。 开，点解唔开啊？ 系，我都我之前 全部都开，你唔记得我未讲咗？我之前嗰日想订所有尖沙咀五星级嘅酒店都订唔到 high tea 啊，反而四个季节有。 OK OK， 咁啊就食得好开心啊，朋友倾偈咁样啦。 Okay. 其实系一个小庆功嚟嘅，因为嗰个咧系一个好嘅拍档，我哋之前就一齐去帮手搞剧场。 我哋都系一个好拍档。 我啱啱都想话啦，我哋都 行 辛如苦，寻找快乐的人都顺利完结啦。 冇呢个， 点解你冇嘅？ 哎呀，下次到你哋两个啦，乖。 唔系咯，我哋唔使去，我哋唔使去四个季节。 我唔望， 我 去 五行，我去五行都得啊。 我买啲嘢喺九龙城码头同你读住单。 我买啊，我买。 跟住就好开心，大家倾下偈啦，当一个小庆功咁样。完咗个小庆功之后咧，我觉得人生最大嘅甜或者而家容易啲揾到欢乐系乜嘢咧？就系见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咧，佢哋真系好天真、好可爱。有阵时真系噶，你就算你望住个疫情个数字点升又好，世界有几多唔合理嘅事情发生都好，你望住佢哋嗰个咁纯真嘅世界咧，真系带到俾我好多力量。 阿祖啊，我咧好有突然间有个谂法， 你又想生多件啊？系咪？咁听完我讲， 你寻找快乐的人，你下次揾啲细路做访问，睇佢点答你好我，都好笑啊！ 你做啦，你剪埋带啦，我唔做啦。 唔系，但我又觉得咧，我好佩服你啊，真系。 咩啊？ 因为咧，真系人哋有细路同自己细路嘅分别嚟嘅。 因为我冇自己细路，梗系玩人哋嗰啲啦。 我屋企都有自己细路啦，佢哋而家个年纪都系天真烂漫啦。 系， 但唔知咧，佢俾唔到头先你嗰种感觉我嘅。我对住佢，我冇觉得话咩松口气。 呢啲 咪就系。我就见到佢，哇，仲未瞓，仲嘈，又打交，又抌嘢，又系我执，哇，发咗癫啦，直情系。 呢啲咪就系个责任同埋冇责任咯，你明唔明 都唔 責任都幾重大啊！ 我老婆今朝同我講啊，個樣死咗咁滯，跟住話：老婆，你琴晚發生咩事啊？跟住我諗，我琴日冇對佢做啲咩啊？佢跟住佢五次，我話五次，我冇咁勁喎，應該五次，跪咗身五次，阿細仔。吵醒咗我五次，暗翻佢瞓，跟住佢直情同我：你唔好再骚扰我，你走啊！你翻工啊！你跟住， 咪先咩意思啊？琴晚 个仔啊，半夜起身起咗五次。 咁你喺边啊？ 我佢， 你知唔知瞓到猪咁啊？梗系想问呢个问题啊！ 仲问我真系问你做乜嘢啫？ 醒五次你都唔知啊？ 我醒咗五次都唔知啊！ 所以我会话，我哋三个已经琴日喺唔同嘅媒介度咧，吸收咗好多正能量。 日月精华 系啊！日世界再坏，我哋都可以同用正能量同大家分享。 系啊，我哋即系储咗一啲好开心嘅嘢， 系啦， 一阵间仲用一啲唔开心嘅嘢，我要讲啦，咁咪平衡翻咯。 好啊，好啊。 耶耶耶，农夫农夫全民合拍啊！我哋希望都可以全民合拍拍住相。不过咧，睇怕我哋而家拍住咧，都要同啲病毒咧就共同进退一段日子啦。 系 啦，咁啊，琴日咧又有即系 破咗纪录， 破咗纪录啊！如果净系计本地嘅话咧，又系好似三十几宗。 琴日咧就出现咗呢个42宗嘅确诊个案嘅，咁啊就系呢个单日嘅新高嚟嘅。 系啦， 即系讲紧系咁多个月以嚟啊！ 系啊，计本地咧都有三十几宗，因为佢有几宗系即系外来输入嘅咁样。咁而家大概咧，每日你都估到咧，两大即系重灾区啊，一个依然都系个安老院群组啦，同埋又有的士司机，咁所以咧就你暂时就见到仍然都系喺呢两个源头啦。如果你话悲观之中揾乐观咧，你唯一可以就话好彩冇第三个源头咯。即係暫時都仲係咧，即係安老院群組 有啲不明源頭出現咗嘅，未揾到嘅有兩宗。 咁嗰啲 UFO 啊，繼續有嘅， 係 咯，係啊。 我估而家咧，你見到咧，即係有好多記者朋友咧，即係訪問嗰、那個重點喺邊度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的士司機啊， 冇錯。 因為咧都會好關心啊，即係已經有好多的士司機話咧，哦，我哋而家咧即係平時即係落場嗰陣時咧唔一齊食嘢㗎啦，我哋就分開啊各樣嘢。好多司機咧都會選擇啊，就係喺呢一個嘅車廂裏面，一有乘客，如果佢哋係唔戴口罩上车嘅话咧，唔载佢哋，又或者呢个车窗咧长期咧就较开少少咁样。呢、這个大家都会几关心嘅，因为其中一个咧就我哋见到有嗰个粥面群组啦，茶餐厅群组啦，另外的士司机咧，佢哋都有试过有两间唔同嘅的士司机系揸同一架嘅的士咧，分别地都系感染咗，亦都有一啲咧传咗去佢哋嘅屋企人嗰度啊。你睇到呢度嘅话咧，大家个担心都真系合理噶。 有啊，我琴日翻到去咧，我觉得我哋有啲防疫措施又做翻咯，即系又系咧全身上下咧攞酒精 喷。 前咧嗱，我真系承认，净系喷咗鞋底啫， 即系 有成个月咧松鞋咗咧， 翻嚟袋啊咁样， 冇啦， 咁你嗰啲衫冇抹入箱啦，又冇啊？ 冇，不过即刻洗嘅，即系好在都 keep 到咧，就系喷完鞋底就即刻入去洗咁样咯。咁啊嗱，琴日政府又再开始有啲收紧一啲限聚啦， 系啊，新嘅限聚令啊，亦都系再次收紧翻啦，同大家都有关系噶啦。例如咧，餐厅啦，每一台咧就最多8个人，而且店里面嘅客人咧系唔可以咧多于60%嘅座位数目嘅。咁至于酒吧方面可以继续营运嘅，不过咧就系每台就4个人啦。健身中心就系每组8个人嘅，戏院同埋表演场所咧不得饮食，派对房间咧每间房8个人，夜店每台4个人，而店内嘅客人咧系唔可以多于60%嘅座位数字。卡拉 OK 咧每间房8个人啦，咁嘅 系啊，所以咧又翻去真系要全民皆兵嗰个年代啦。咁啊嗱，但系而家咁样。究竟呢個所謂第三波咧，又有啲咩即係特別嘅症狀咧？我頭先就見到咧，佢哋話喂，如果你當而家呢個已經係第三波疫情嘅話咧，究竟又有啲咩症狀咧？嗱，有啲就之前講過嘅，譬如話嗰啲咧， 冇咗味覺啊， 冇咗味覺啦，係啦，冇咗味覺啦，跟住佢而家仲有一個喎，哇，撞鬼咯！佢話你覺唔覺攰？ 咁大家 咁啊死啦！翻香港人啊，边个唔攰噶？ 系啦，佢话你觉唔觉攰？ 系咪近排 连 只攰咗咧？有冇觉得潮热同埋汗出咧？ 系啊，因为 弊家伙啦，呢个咁大家都有嘅一个症状。 系啊，嗱，佢其中一个就话你觉唔觉攰啦？佢话究竟咧，你系觉得真系因为唔够瞓嗰种攰啊，定系佢话咧系突然间有一啲异样啦？仲有一个就话眼红。佢竟然話咧，其中一個症狀就係話咧，你究竟有冇即係所謂眼紅紅啊咁樣咧？ 咁你哋兩個小心啊！你哋兩個成日都眼 紅， 我哋成日都眼紅啊！逢星期一 至五朝早10:00-1:00咧，我哋都眼紅， 眼紅啊！叫做 就眼紅喎，係啊！即係所以咧，如果佢而家開始見到咧，我頭先。立一立咧，佢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微细特征咧。 新嘅 symptom 细之前咧，即系话可能你有嘅话咧，即系确诊嘅话咧，系你自己又唔知道，你有啲咁嘅症状就要小心啦，多咗啲新嘅嘢啦，就可能。 系啊，但系就啲症状，即系如果你跟住佢嘅话咧，我怀疑有啲惊啊，即系你可能会好容易就惊啦咁样。咁但系咧，另嗰个你个惊咧，就系啱啱即时新闻咧，个哈萨克嗰度爆呢一个不明肺炎嘅即系病毒。然后仲要咧就 系另外一种嘅肺炎啊， 系啦。然后咧佢中国大使馆咧，因为喺驻当地有发言啊嘛，佢、 okay. 就话哇，佢话死亡率咧仲高过咧而家个新冠肺炎啊，系、哎。 咁我讲多样惊嘅嘢俾你知啊。琴日咧即系除咗我哋有咁多嘅 local 啊嘅本地嘅个案之外咧，另外有一宗嘅个案嘅传入咧系嚟自哈萨克嘅。 嗱 啊系啊， 咁啊真系大件事 啦。系咪嗰 个我就唔知 exactly 佢个身份系啲乜嘢啦。报道就咁样讲嘅，呢八宗嘅琴日有8宗嘅输入个案。 案啦，包括有两名嘅飞佣，有三名嘅机师同埋一名嘅机组人员系嚟自哈萨克、菲律宾同埋巴基斯坦。 系咯， 咁我估咧呢位哈萨克嘅朋友咧，理应就系机师或者系机组人员啦。 嗱，因为佢嘅话咧，哈萨克咧喺上个月咧有628个人死于不明肺炎。 系。 628嘅人， 系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啦，咁佢话咧，净系六月已经有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咧，嗰个不明肺炎嘅致死率咧，远高于咧感染新冠病毒嘅死亡率。 不过我估呢样嘢，我哋可以轻轻担心少啲，就因为咧，你见到咧，而家任何嘅朋友，如果佢由哈萨克嚟嘅话咧，譬如即每一个人，就算系机组人员，已经加咗新嘅规例啦嘛，佢哋都一定做咗个检疫先，咁样嘅话咧，要喺嗰边输入到嚟香港嘅。街道上面啊，我哋居民生活嘅地方咧就相对地困难嘅。但我谂第一步，大家真系要做好啊，嗰啲洗手、洗手、洗手啊！啊，你真系要勤住戴个口罩啊，各样嘢啊。譬如我今日自己都唔同咗咯，我搭港铁翻嚟嗰阵时咧， 点啊而家， 有少少系啊，分分二月啊，嗰阵时个就系尽量咩都唔掂，尽量咩都唔嗌。 我都见到 有翻呢一样嘅谂法出现啦。 同埋咧，见到咧地铁咧，即系嗰啲座位咧，有人系唔坐嘅，即系佢都系隔住坐咯。自动隔咯咁样。 时光倒流两个月前，全民皆兵洗手洗手防肺炎。 系时候都要吓、啊，我哋都要严谨啲对翻你个清洁卫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将会向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以及食肆员工派发样本瓶，为他们做检测。他表示，早前有为巴士司机做检测，至今样本全部呈阴性。现时出现的士司机群组，涉及人数多，所以要同持份者商讨如何循序渐进开展相关工作。他又说，对于出现院舍群组感到非常担心，将会继续为安老院舍的员工做检测，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隔离的策略。至于即将举行的书展，陈肇始说，近期的确诊个案大部分涉及不戴口罩情况，而书展主办单位会要求入场人士和参展商员工戴口罩。本港连日新增多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形容，今次疫情来势汹汹，至今已有十多宗不明源头个案，如果政府收紧防控措施之后效果依然不好，应该考虑重新实施三月疫情高峰期时的防疫措施。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理想是今年不举办书展，但如果政府决定如期举办，要控制入场人数，防止人流聚集，要求入场人士必须戴口罩，各展区都应该放置搓手液。他又说，近期病毒基因有些转变，传播性高了几倍，但严重性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飞弹方案，涉及$6.2亿，并知会国会，是继五月中之后美国再次通过对台军售。军售方案包括是更换过期组件和认证测试等。美国国务院重申，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将令台湾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亦都有助提高台湾安全，强调军售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台湾军方对美国的军售决定表示感谢。美国超过3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130万人死亡。南部和西部疫情严峻，佛罗里达州33万人染病，迈阿密地区56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住满新型肺炎病人，密西西比州多名州议员确诊。另外，在回应总统特朗普批评学校重开指引严苛和昂贵时， 聯邦疾控中心主管雷德菲爾德表示會嚴格遵守指引，但承諾提供更多資料協助學校、社區和家長作為做決定的參考。當局對學校重開制定指引，包括要求教師和學生戴口罩以及在課室內進食午餐。疾控中心發言人表示不清楚特朗普批评指引哪方面严苛和昂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4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75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7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系报26.75，腾讯控股557.5跌5.5，阿里健康22.8系跌7毫，阿里巴巴260.2跌1.4，中芯国际41.3系升1.35，中国铁塔1.59系跌3仙，小米集团17.22升3.6，美团点评211.4升1.6，新上市的欧康维氏生物是报40.6，吉利汽车18元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9，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6点，跌52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8美元，卖出180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就慢车；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翻九龙塘，即系沙田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海皇道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车龙就排到去果栏。咁喺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全线封闭；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啦，近住六阳新村一段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香港、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大榄段沙仓去屯门啦，同埋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最喜欢哪个长辈， 我最喜欢的长辈就是我婆婆啦。咁呢，我觉得有唔多唔少都是去发掘我的音乐细胞。 我觉得我同我爹哋是最 friend， 因为有时佢会同我落楼下打波。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珠、港女、 左交、 大妈、 废青、 废老，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 标签在香港不断涌现。在撕裂的社会底下，标签会不会成为打压其他人的武器呢？标签其实又有没有方法灭得了呢？ 电视节目想点，今集一起思考香港是不是标签泛滥。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欢迎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如果头先冇听头半个钟头嘅时候，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原来我呢个拍档可以喺屋企夜晚瞓觉，瞓到个仔醒咗五次，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其实都系一个警示。点解？因为可以瞓到冧得咁紧要，因为你太攰、太过辛苦，所以你先就乜都唔知。其实乜都唔知，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嘅。唔希望咧，嗱你咧就可以早啲翻瞓，即系早翻啲瞓啦。跟住咧就唔好咁多嘢诶，腾来腾去啦，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啦。咁你阿仔就会乖啲，就唔会一晚喊五次嘅，你知唔知啊？记住咯，早啲瞓，早啲休息啊，咁先有健康嘅身体照顾你阿仔嘅。曾志豪。 哎，我都唔知应该形容系我时运高啊，定系我仔好彩呢？可能系好彩噶，佢话喊咗五次咧都见唔到阿爸，就起码佢就有得俾人安慰，就瞓得好啲。我试下下次喺第六次嘅时候我就起身啦。不过到第六次起身嘅时候，应该已经系咕咕咕咕，天都光晒啦，仔。同埋其实有一单新闻咧，都会吓你一跳嘅，咪就系话即系吓，我哋啲官员咧，佢同你讲话，喂，如果你搞初选嘅话咧，即系你知啦，嚟紧立法会咧就有泛民咧，佢哋想搞一个初选，就自己先围内咧就筛选一次，啊，你觉得边啲人可以出线咧，然后再参选九月嘅立法会咧，咁啊估唔到咧，琴日有官员咧佢就话啦，嗱，你冇搞到个初选咯，我话你听下，你有可能系违反乜嘢啊？限聚令就梗噶啦，佢话如果你出嚟投票嘅话。仲有一樣喎，呢個真係琴日都嚇到大家一跳喎。佢就話有機會咧，就會令到你咧違反呢一個港版嘅國安法。哇！仲一次過咧數咗三個條文出嚟咧，咁啊，總之大概就話俾你聽。嗱，如果你入去咧諗住攬炒啊，諗住否決一啲即係政府啊嘅議案嘅話咧，唔得㗎，我哋可能會觸犯港版國安法㗎。嗱，咁法律嘅嘢咧，交翻俾法律佢哋去處理啦。咁我哋梗係希望交翻俾法律啦，唔通交俾政治去處理咩？不過咧，你亦都會由此就諗。死啦！其实嗰个港版国安法咧，究竟个范围可以有几阔、有几大咧？究竟做啲咩咧，先至唔会中法网咧？因为之前话举张白纸都有事噶嘛，甚至乎有人话咧，摆街站咧，噪音大咧，阿 Sir 都会话嗱，你唔好再嘈啊，你违反港版国安法啦咁样。究竟仲有咩人会中招嘅咧？嗱，我今日见到呢个新闻咧，我就忽发奇想，会唔会以后咧做呢个行为？算唔算都会违反呢个法例噶？咩行为呢？冇，我见到地产版咧，今日就其中有一个新闻，佢就话啦：，喂，太古城咧491伙就放盘，佢话咧按月升幅咧，原来就升咗成一成，咁咧比起之前咧，其实系 譬如话佢同上月同期比较咧，佢话系多咗咧560个，又或者如果你计升幅咧，就多咗2%。咁啊，然后咧，大家就话啦，究竟点解啊？咁佢哋就话啦，喂，因为咧系突然间个放盘量升咗好多。佢话咧有啲地产代理就话啦，可能咧有啲人觉得即系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咧，睇唔通个后市，同埋觉得而家楼价咧有得赚啦，咁不如咧就先即系所谓攞咗钱先。咁始终咧楼市唔会斋升噶嘛，咁样咁可能有啲人觉得赚得差唔多咪离场咯。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系嘅，个别单位咧个业主就透露咧，因为佢话咧佢哋会卖楼移民啊，咁所以咧就愿意减价。咁如果你睇琴日咧，甚至乎有啲豪宅咧都系即系蚀让噶，都系咁样走出去咁样。不过当然啦，你唔好谂住话系咪即系会大跌咧？咁因为有啲经济学者佢都话咧，我谂大跌机会就好微噶啦。佢话咧而家只不过有啲人啊真系走咗，有啲人可能会有所谓嘅移民盘。不过佢话咧，始终谂移民同埋真移民咧又两样嘢嚟嘅，所以都未必咁大嘅即系反应。咁但系重点就系、是，喂，头先你话有机会犯港版国安法，你唔系危言耸听系嘛？喂，唔系啊，我根据翻嗰个思路谂噶咋。嗱，因为点解咧？你移民放盘、哦。咁你咪即系对后市睇淡咯，即系对前景唔乐观咯。咁你呢啲咪即系简直系破坏紧我哋形势一片大好嘅呢种形象咯。喂，仲有、哦、你可能咧系减价嚟沽盘嘅。我见到其中有一啲咧，即系佢会即系佢未必去到蚀啦，但系咧佢真系会劈价噶嘛。咁你呢个算唔算又系即系造成一个不利民心信心环境嘅影响咧？喂，即系如果你话你投票。都会话你咧同政府对着干，都话你违反港版国安法，我有啲惊噶。如果你话俾人听你想移民嘅，你算唔算系畅谈个后市啊？你话俾人听咧，你愿意减价嚟放楼盘嘅话咧，你算唔算又想做低个经济数据啊？哇！如果咁嘅话咧，咪好危险，惊噶嘛。所以咧，大家睇定啲啦吓，呢啲移民盘究竟系真系假？以后你再发放呢啲你谂住咧移民卖楼嘅信息，你会唔会都会俾人哋警告你？喂！你系咪对楼市后市睇淡咧？咁我入货啊，我入市啊。如果楼价我支付得起嘅话，我愿意入市。我数多多嘅单位，会唔会有呢方面嘅 support 俾我哋啲小市民咧吓？风头火势嗱，老老实实啦，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如果要用楼市嚟唱好大市大环境嘅话咧，我哋系靠佢嘅咋。我同阿田都做唔到呢一种咁样嘅信心保证啊，系靠佢嘅啫。因为你知啦，佢银章八达通都可以落到顶噶嘛。阿祖啊，你下次睇边个单位，记得带埋我哋两个去、哦。你知啦，我哋系你嘅放债人牌照号码嚟噶嘛。你而家喺嗰个豪宅咧，都系我哋会帮你代手噶。牌照人号码1872388 1872388，交俾你啦，黄耀祖。 啊、我对楼市都不是太乐观， 不准啊，不准这么说、啊、 但如果你刚才这样讲，我他拿张八达通出来都可以落首期的话，其实家里有几张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之外哪里可以买到楼做首期、啊、 你又曲解了我意思，我说落订而已，我没说首期、啊、 落订都有一定的数目的、啊、 那看看那个人跟你可能什么订呢？ 什么订啊？ 拍咯， 哎呀，政府咧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向全香港嘅住户咧都派发外科口罩啊，唔知你收到未咧？阿祖咧就收到噶啦，阿豪仔都话收到，不过阿田咧就话未收到。 收到啦，收到啦， 唔怕唔怕，慢慢嚟啊！因为咧总共有成2880万个嘅同心抗疫外科口罩咧，就系寄到去你屋企嗰度嘅咁样。不过有最新嘅新闻就走咗出嚟啦，就系话咧究竟啊唔同嘅生产线啊，因为都有唔同嘅公司啊，就系、是、得到咧就系、是、政府资助嘅，譬如其中呢一。间咧就由政府资助咗两条生产线嘅口罩厂啦吓，但系睇翻嗰啲片，睇翻嗰啲相嘅话咧，卫生情况是如何，就由大家一起去解读一下啦吓。根据呢份报章咧攞到喺厂房里面嘅片段咧，你就会见到啦，佢里面咧公司入边咧就放咗呢个口罩嘅制造机啦，有员工咧就系全身着住防护衣、头套、口罩齐晒嘅。不过亦都有人咧就只系穿着住便服啦，冇着防护衣同埋冇戴头套，淨係戴咗口罩同埋手套嘅啫。而呢一样其实都唔係最驚呀。另外有一样我见到嘅时候，我真係睇到嗰张相话吓唔係又话咁样。因为呢张相呢就见到呢都有好多名啊冇着住防护衣同埋冇戴住头套嘅包装女工啦。佢哋呢就喺无尘室以外嘅地方呢围住一张台去做一啲入袋嘅工作嘅。嗰张台劲啦。 佢就係用紙皮同埋紙箱砌成嘅台嚟㗎。喺呢個紙皮台上面咧，有過千個未包裝嘅口罩，即係乜嘢都冇，膠袋套咩都冇嘅，亦都冇任何嘅覆蓋咧，就劈曬喺度。呢一張相咧，令我諗到翻起咧，即係當年我哋香港嗰啲賭片啊，好似就係嗰啲咧，我要曬你啦，一大堆籌碼擺曬喺嗰張賭台上面正中間嘅位置咁樣，絕對有呢一個嘅感覺嘅。但係今次見到上面唔係一啲籌碼，係一啲寄俾大家用嘅口罩嚟嘅。報道仲話咧，其實咧喺呢一張台咧隔離不足三米咧就係洗手間啦咁樣，甚至乎話有見到咧喺嗰度上班嘅員工啦，就話見到有包裝工人咧唔小心將跌咗喺地下嘅口罩咧執翻起並且執入個包裝袋入邊去寄俾大家嘅，而仲話要出入呢一個嘅地方啦嚇，唔需要探熱，亦都唔需要消毒雙手添，令到嗰、那個、哦、我哋得到呢一批嘅同心口罩，究竟佢個衞生情況嚟係點樣咧嚇？大家都拗头嘅，真系有少少。记者咧又问翻呢间嘅公司嘅，有职员咧就回复就系咁讲嘅，佢就话啦：啊，员工包装口罩嘅时候咧，系需要穿呢个防护衣、头套等等嘅，包装过程咧亦都系应该要尽量喺无尘室内进行。佢话尽量，但系咧都问到咧啊，你哋个包装过程合唔合标准啊？咁样公司嘅职员咧就话，可能呢啲系毛猎嚟嘅咋咁样。嗱，我就唔知啊，因为见到真系有见到片，有见到相嘅，但系。成日都咁样讲啊！我哋前阵子咧要去扑口罩嗰阵时，大家都见到噶啦。哇，究竟佢系咪99% 啊？98% 我哋唔谂噶。啊，边一个地区系佢哋嘅生产嘅原地？我哋亦都会担心。目的就系、是，其实我哋冇好多条防线噶啦。呢、這个口罩咧系我哋其中一条好重要嘅防线嚟噶。咁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是、所有嘅生产商，我唔系话政府生产商。人哋政府都俾得錢你啦，基本嘅要求希望你哋做翻足啊，因為呢一個口罩對我哋香港市民嚟講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唔該。風頭火勢，有咩可以向我呢位拍檔學呢？學佢做一個乖女啊！琴日咧先同阿媽媽食完飯啊，呢個生日飯啊，最緊要係咩？佢曾經試過做妃女噶嘛？係啊，妃女呢個字啱嘅，因為喺佢嗰個年代咧係用呢個 term 嘅，由妃女變乖女，佢係桂花田。 多謝你咁樣係介紹我嚇 ，OK？ 係嘅。即係做一個孝順女係需要做嘅，咁阿媽嚟噶嘛，係咪？梗係要愛錫佢啦。虽然咧距离啊 DSE 中学文凭试放榜咧，早仲有两个星期唔够。嗱，除咗学生咧要做好呢个文件同埋心理上嘅准备咧之外啊，各位家长，系我哋喺度，你哋咧都系啊，即系唔系坐喺度冇嘢做等运到噶？阿根廷唔会啦，等运到我哋唔会嘅，傻的吗？咁你会知唔知你作为家长有啲咩要做啊？都 OK 知嘅，嗱要陪伴啦，要聆听啦，同埋要支持啊，真系都几叻喎吓。不过仲有啲嘢都要做嘅，就系留意近排你阿仔阿女嗰个情绪有冇异常。其实除咗留意阿仔阿女之外，喂你都唔该留意埋你自己，因为紧张嘅情绪咧喺不知不觉出现咗咧，系冇发觉到就唔好啦。因为有啲事情咧，你系唔知诶，点解无啦间咁样唔开心啊？哦，呢啲系一啲情绪嚟噶，因为你觉得话诶、哎，我唔会担心，唔会担心，讲就系咁啊，但系身体反映出嚟咧就唔系啊。咁有啲咩情况大家要留意咧？就系、是、近排你持续失眠啦。尤其是可能当进入呢个叫做因为7月22号放榜之前嗰几日更加啦吓、啊，身体出现咧唔同嘅痛症嗱，讲紧咧。是冇请亲冇撞到嘅而觉得自己身体有啲痛症，是唔知点解会痛嘅。咁仲有情绪咧，时好时坏，好容易咧就情绪又好容易波动嘅。咁就要咧揾下啲专业人士去协助下啦。咁啊，家长们咧自问自己咧有冇逼过仔女去满足自己嘅要求咧？啊，如果咧你要佢哋话要做医生、做律师、要做机师嘅咁，家长啊，你千祈唔好用你个阿爸阿妈为你好。这个想法呢而要你的仔女读你想他们读的科 啊，因为咧而家世代唔同以前噶啦，以前咧唔系人人有书读啊，就算有咧都唔系个个都 OK 读得 O 啊，学读得好好啦。咁所以啲阿爸阿妈咧对啲仔女咧有好大好大嘅期望同埋要求，一定要做医生，一定要做律师，如果唔系你冇出息噶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已经咧有唔同啦，选择其实多咗好多嘅，同埋咧都要啲仔女咧系有个资质啦，同埋兴趣咧，先至即系读到嗰科咧，先至系王道，系咪？咁啊，仲有就系咧，预计埋佢哋得嘅分数，点样预计埋咧？即系话佢虽然话之前考过模就会知道大概咩分数啦，但系分分钟天气不似预期噶嘛，分数都可能不似预期，可能会预计系之内。亦都可能是之外，咁家长咧亦都咧要按住咧佢哋咧唔同嘅分数有唔同嘅安慰方法，你知唔知啊？记住聆听心声，唔好咧闹交，亦都唔好争拗。虽然咧就系嘅，学费咧都可能系你俾嘅，但系读书嗰个系你仔女啊嘛。咁最好咧就系大家去互相尊重。毕竟阿仔阿女都大个啦，咁有啲决定咧系按佢哋意愿，家长只系从旁分析同埋引导佢哋，咁就好啦。 身边的空气闷到麻雀亦不飞过，仿佛空虚的指数大到牙关也担心我，要我哪里奇遇方出现工作，为何太多有人话有救星在门外，是你我不得了，跟住箭嘴你出一出主意就有遥控立即点播，今天找不到空档，但这场面吓不到我，透过世界屏幕可显示点唱，随时有歌，有人话有按钮在台上便去摸，不得了，跟住箭嘴你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早安茄，早晨，细眼仔。 Hello， 早晨啊，冚唪唥朋友，早晨。 系啊，我哋今日咧又讲呢个体育活动咧。 好啊。 我记得之前咧有一个咧体育评述员咧，佢出咗事之后咧，我先至发现，哎呀，原来佢评述嘅呢个运动咧真系好得意嘅。 我知道你讲边个？ 边个啦？ 因为我自己嘅志愿系希望大个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真系噶， 系啊， 好彩你冇咁做咋，系啊， 我想啊，我的志愿， 你谂下你嘅志愿好啦，如果唔系你架车要特登订做啊， 点解啊？ 唔够嘅长踩油咯， 哦咁啊系， 我要后手批， 系啊，但系咧嗱，我哋咧睇呢个咧赛车里边咧，最刺激最刺激嘅， 我知， 系乜嘢？ 就 系 开始之前嗰啲姐姐举住个牌喺度行嚟行去，好刺激 啊！我哋咁细个都睇嗰啲噶， 咁唔系睇嗰啲系边啲啊？ 系啊，嗱，我哋想讲咧，除咗你斗快咧，计嗰啲圈速好厉害之外咧， 睇佢换胎， 冇错啦，俗称 嗰啲叫入 pit 嗰啲咧，可惜我哋先考下大家咧，你覺得咧最快或者叫做平均咧，應該要用咩時間咧？嗰、那個叫做入 pit 嘅時間概念咧？ 咁佢哋有陣時換胎，有陣時入油啊，個樣嘢唔同，通常都係換胎嘅。我估 唔會入油㗎，人哋而家入曬之後先咩㗎嘛？ 嗱，首先肥妹仔啱咗，因為原來咧唔係話佢入曬先啊。以前原來咧，佢係俾佢入油嘅，但係試過咧喺呢個入 pit 嘅過程裏面咧、 哎， 入油發生 意 外，真係着火係啊！佢哋就禁止咗，佢哋、 okay, 禁止咗入油。 咁你講緊喺入 pit 嘅時候咧， 究竟最快係咩概念？ 十秒， 我覺得呢、這個仔低過十秒啊， 低到幾多？ 7秒可以。 7秒，好啦，如果你哋两个都系喺呢个 Formula One 咧一级方程式嘅话咧， 输晒， 两个炒晒、哦，炒鱿鱼， 4秒几， 再炒埋， 再炒添。 乜嘢啊？入 pit 喎， 冇错， 换胎喎， 唔系啊，佢讲紧净系入，即系佢到咗、那個， 唔系啊，真系做埋维修。 我谂嗰个意思咧，就即系佢去到嗰个位置，由架起佢架车，跟住换胎嗰下开始解。 唔系啊，系由入到出啊。完成 啊！唔可能咧，你当我冇睇咩？我礼拜日先睇完。 人哋官方数字嚟嘅， 官方数字咧就话佢咧，因为佢嗰个情况咧系你要慢慢开始要减速，入到去维修嗰条道路嗰度，跟住咧就企定咗喺个位置度咧，就有好多个朋友架起咗你架车。 总之就系嗰一下啦。 系啦，嗰一下。 嗰下几快？ 哦，系咯，咁得 低过2秒，最高纪录。 好快就可以换上4条胎。 佢话最高纪录咧就系试过咧喺2013年嘅时候咧，佢话呢一个咧。其中一个红牛车队用了 1.92 秒 就 已经入 pit 成功了，即已经换好胎了、哦、因为他说他们最高纪录是有12个维修技工，他们一起冲入去、 啊、 他们会怎样做呢？即刻拿个千斤顶顶起个车，然后同一时间就有些维修技工就拿他们那些、叫做那个举就即刻 塞入去那个、车辘的螺丝度，即刻拆、哦、然后同一时间就即刻陷个车胎入去。他说有时候他们是快到嗰、那個車入 pit 咧都未停定咧，佢已經懟咗嗰個罩咧入去嗰個咧車碌嗰個鎖匙窿度啊！ 我想話嗰句 fail 橋，佢就已經折換完。 係啊，1.92秒啊！ 佢快過我除衫啊！ 快過我哋眨眼嘅啦，其實已經去到。 好犀利啊！ 我要衝線啊！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美國在過去一日新增65,551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創單日新高。美國是全球最多人感染和死亡病例的國家，累計超過310萬人確診，超過13萬人死亡。南部和西岸的疫情嚴峻，亞利桑那州死亡病例超過2000宗，州長下令餐廳將食客人數減半。世界卫生组织承认，新型冠状病毒在某些条件之下，可能会在一些室内的擠擁空间透过空气传播，例如餐厅和健身室等，但强调需要对病毒的传播作更多研究。世卫宣布成立独立小组，评估全球应对疫情的工作，预料11月发表初步评估报告，并在明年的5月的世卫大会提交实质的报告。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3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93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升唔够一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跌7.5元。新上市嘅斯摩尔国际系报27.3元，阿里巴巴257.8元，跌3.8元，阿里健康22.6元，跌9.5元，中芯国际71元，升1.05元，小米集团17.16元，升3.2元。中国铁塔1.58元，跌4仙；美团点评210.6元，升8毫。 新上市的欧康维氏生物是报40.1，吉利汽车17.82，升0.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59，瑞士法郎8.23，澳元5.382，加元5.703，新西兰元5.081，欧元8.73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2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6点，跌52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91美元，卖出1,80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落山道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南过海就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窝打老道去返九龙塘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车多。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碧沙路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慢公屋，入翻清水湾龙尾就喺银线湾道。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惠泉路由于爆水管啦，惠泉路去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噶。就系惠泉路去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另外，荔枝角道去钦州街方向有道路工程。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钦州街慢线需要封闭噶，咁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青山公路大榄段沙仓屯门同埋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我得斯话明日花。 大家好，我系三顺泽。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 嘿，幻想下啫。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今年以 Moving Forward 为主题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 其中年度优秀制作由以下剧目夺得，排名不分先后：5月35日 《四川好人》、 《如梦之梦》、 《米线女战士》、《 假凤虚恋》、 《寻常心》、 亲亲丽南、 公众亦都可以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别专页，浏览更多嘅资讯同埋其他得奖名单。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用入片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天气啦。沙中气温相对湿度八嗰啲七十，可换完太盘。 即系睇翻条片咧，真系超级夸张，真系嘛？ 系啊， 呢、 啊 這个真系一个同速度咧 竞赛 全竞赛嘅运动嚟噶。 速度同埋准确啊， 都系 冇错冇错。 一百嗱，我谂系咪1000% 要准确啊？ 头先你比喻咧咩太空站接轨咧、 啊， 我觉得如果再用个准确啲嘅比喻咧，其实真系似嗰啲咧阿祖佢哋做舞台剧后边 quick change 或演唱会嗰啲咧， 系啊， 真系入去，喂喂喂喂，哇上下摸啊！ 衫好快 嗰啲啦， 呢个系我职业嘅一部分嚟噶。我除衫 片做唔到啊， 我冇羞耻噶。即系你入到后台嘅时候咧， 系啊， 嚟啦，着啦，换啦，咁样跟住仲要扮冇嘢咁出翻台面咧，完全做另外一个角色咁样咧，系好震撼 嘅。 但系呢一啲咧，虽然就一定要多谢幕后嘅团队，譬如你头先话即 Formula One 咁样啦， 12个维修员， 你谂下，我哋三个做唔到噶。佢架车驶紧过嚟，其实你惊你弹开啦，喂，你撞到我点算？会咁谂噶嘛？我哋 点解做唔到咧？佢唔系惊。弹开，佢见到架车嚟，佢话：我想自拍一张先，喂，好似好型啊，俾我自拍一张。哦，系走咗啦，要换牌啦。 即系我哋 quick change 做舞台剧嗰啲姐姐咧，真系要赞佢哋噶，从来冇一个奖俾佢哋噶。但系佢哋真系，哇咩？点解可以咧咁快除晒我啲衫嘅？ 睇下次你哋又搞过咧，好似人哋嗰啲入片大赛咁，系咯 ，quick change 大赛。 笑啊！ 桂花田做 model， 哇，佢嗰个 kick 嗰个最多啊！ 不如我哋讲翻单身问啦，好唔好啊？我都要去除衫。 我叫佢换衫啊！ 但你要拍摄佢换衫嗰件事都 冇嘢噶，冇嘢嘅，幻觉嚟嘅啫，拍你唔到嘅。 而家大细有好多幻觉啊，你明唔明白？ 哎呀， 好嘅、okay, ，好啦， 好啦，头先啊，周志豪咧就话啦，又叫大家严谨啲啦，要时光倒流三月时， 系 系啦，咁咁啱咧，我就摊开咗报纸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啦。时光倒流十年前， 系 好大只字。 咩叫十年前 咧？即系2010年。 2010年，咁究竟2010年又系咩嘅时光 咧？不如先想象下十年前你系做紧咩噶？ 系咯， 我同你都系做 做 派会员，但系我就未生仔嘅。 系 啦，十年前啊嘛， 十年前 你就结咗婚啦，系咪啊？好似 我啱啱结咗婚啦，应该系啊，好潇洒噶仲， 即系仲细咯，嗰 仲细咯，自我初初结， 最大嘅分别就系嗰阵时好似个体力真系好过而家 喎。哦，系啊， 即系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喂，蒲到五点，第二朝都可以，第二朝都可以朝头早去教书噶啦。 你而家就话佢过咗喜爱夜蒲年纪啦， 十一点开始，琴晚十一点，喂，打喊落唔得，翻屋企瞓觉咁样。 十年前我嘅癫系啊，我癫嘅系啊， 系啊， 因为咧就系嗰年就系阿妹妹入小一嘅时候啊，仲癫啊，系咪先？ 同埋嗰阵时佢仲未有咁多感慨咯， 啲 阿仔又未十八岁啦，仲会俾佢喺度摆布咧录电台啲录音啦， 系啊， 妈咪话好听噶， 系啦、啊， 十年前我一定未做电台咯， 系咯、 啊， 系咩、 啊？ 未咩？ 完全冇电台， 系啊，八年。 好啦，咁而家我哋倒流十年。 哦，时光倒流十年前，究竟系咩一个广告啊？佢一个广告， 广告嚟 啊，好大嘅广告，因为。嚟紧咧就系7月10日至到12日啦，即系其实今日啦，即系至到星期日啦、哦，一连三日咧就有婚纱展嘅、 哦。婚纱展 系啦， 咦、哦、你又想再拍多辑啊？ 哦，分咁都唔 OK 噶，系咪先？ 咁都唔 OK 噶，即系 唔 OK 咯。 唔 OK， 哦， 咁都唔系唔 OK。 呢叫咩 double negative 啊？你啊， 广播到综艺题变咗广播到法院题啊！着咗个婚纱之后，所有男士都喺个广播到法院题。 广播到钟馗啦，不如。 劈佢。 跟住咧， 咁咧就系而家呢个广告咧，就咩咧？系一个即系 婚宴集团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系时光倒流十年前嗰个价钱。 哦，十年前 酒席价钱系啦。 十年前系几多钱噶？我想问你哋记唔记得？ 真系唔记得喎。 咁系咪就啊？而家 我净系记得越嚟越贵咯。即系去到开头，我真系唔记得我 十年前我记得我摆酒嗰阵时 冇过万嘅。 唔系，应该系有几个等级拣嘅。应该最 top 咧就系 酒店级嗰啲。 一萬蚊咯，即系去到最 top 一定系萬幾咯。 當然唔係講緊富豪嗰啲個個好多。 我印象唔係我印象中好似話咧，如果你起標價咧，即係如果唔係太過分咧，佢好似五六千已經有一個層級噶啦，咁六千好似有一個層級。咁但係當然你有封劍遊人噶嘛，你係都要 試餐嘅啫嘛。 係啊，總之我諗應該係五六千至到 七八千應該都幾豪噶啦， 就已經幾豪咯。 係啊，但係其實十年前都好似好貴噶咯。 唔係我諗十年前，如果你話唔得，我一定要全部咧，唔知一頭鮑魚咧，就撩牙咁，你當然可以搞到成幾萬蚊圍都得嘅。 咁佢而家咧就係講緊咧，就係會到十年前5888元一圍。 哇！真系我冇印象呢个价，但系即系而家系咪已经冇可能出现噶啦？ 哦，系嘅。 我讲真，你真系去到唔好话摆酒啦、婚宴啊、寿宴嗰啲咧，即系之前啊好景少少嘅时候，你想搵一围5000多元一围咧，十二个人咧，其实都真系唔太容易啊，应该 系 咪？ 咁啊，所以咧就佢讲紧啦，话原价咧系即系呢个广告咁讲啦，系原价系8888嘅，佢而家回到时光倒流十年前咧，就系讲紧而家要5888就得啦。 有冇写低到咧？话有冇话起码要摆几多围先至可以做到呢个优惠价俾佢啊？ 当然啦，就系、是、多买就多得啦，系咪？好似嗰啲叫做健身中心咁，你哇你超 但佢呢个系酒楼定咩嚟噶？ 呢个 酒楼嚟嘅，应该 系咪啊？ 佢酒楼嚟嘅， 酒楼啦，唔系酒店嚟嘅，一定唔系。 哦，因为我头先咧即刻立一立咧，你话如果要用而家嗰个即系做对比系点样咧？但我手头上嗰啲大部分都系酒店嚟噶， 系， 仲要系都几贵嘅酒店咧。嗱，你自己 酒店就一定五位数噶啦， 系啊，你自己打一个折咯。因为如果而家嘅酒店，我见到全部咧，14000啦，17000啦。16000啦，系啊，真系冇办法。 系啊，所以酒楼系相对地可以平啲啊，但系 酒楼我估咧8000折啊，佢原价都系8888啦， 系咯系咯。 咁你加埋一嘅话，各样嘢啊，酒水啊，其实都差唔多揽埋，都差唔多要成10000元一围噶啦。 系啊， 我而家做紧咧6000元唔使嘅话咧，都真系抗疫价嚟噶。 佢讲紧大劈价啦，不计成本震撼大劈价。 即系话其实而家仍然系可能受住疫情影响。 可能系嘅。 讲真啦，边个之前啊婚宴都唔可以摆到啦，系咪先？佢哋呢啲酒席咧，即系都知道佢哋呢个行业啊，吃咗几多苦噶啦，咁样嗰啲中式食肆啊、酒楼啊，几惨噶都。 不过咧，即系都系嗰句啦。头先啊，阿祖话斋啦，有冇最低消费嘅？佢系有嘅， 有啊。 咁啊，即系都 嗱，我呢度有一个咧，就系2019年嘅，即系未去到最新啦，但系都差唔多啦，旧年啦， 旧年啦， 咁咧佢都旧年噶啦，因为而家一年差好远。佢就酒楼嚟嘅，酒楼咧佢最平咧就5000，哇，最平可以5298 啫。而家系嘛？ 2019年系啦，我未揾到2020嗰个，但系佢最平咧5298， 系 咁咧最贵嗰个酒楼咧就去到，当然可以最贵啦，就19000多咯。 系， 但系佢最平可以5298都得噶。 哦，喺旧年， 旧年啊，系啊， 我谂呢啲真系超级优惠价嚟。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譬如话一般喺尖沙咀咧，咁佢就话就6288起围咯，即系一个咁上下咯。 而家咧嗰啲婚宴集团咧都可以做到呢、這个呢、這个价钱嘅，不过未计酒水啊吓，记住加啲酒水嗰啲咧系额外嘅。咁、所以就可能账面价就话啊系啦，你食嗰个菜可能5000多，咁但系加埋其他嗰啲咧， 咁当然啦， 可能就7000-8000噶。 系啦，嗱，俾到个数字你啦，你话咧即系封建游人咧，可能你话喂，如果我嗰围酒水好贵嘅，但我摆围数少啲得唔得啊？都得嘅，原来咧我见过， 佢系咪计大数咧？通常都唔系计围数咧， 都系佢除翻嘅。咁但系咧，佢原来有一啲咧，优惠咧，佢最低消费嗰、那个围数咧，譬如有啲咧系去到10席都 OK 嘅。 哦，系， 系10席咪即系十围咯，十围咯，系啦，即系最低十围。咁有啲咧嗱，有啲就夸张啲嘅，因为咧可能喺浅水湾啊，6围都得啦。但可能佢本身有价贵啊嘛， 相对地贵啲。 浅 水湾应该都系嗰个场，我都有去过， 系啊，佢就写住 最平啊，即係最少個圍數就六圍咯。係，咁你自己計咯。如果你話我可以去到萬幾蚊一圍，但我擺六圍，咁咪條數咪抵翻咯。 啊，咁你又要計下， 即係好精緻咯。你咪會做到係 啊，即係同埋睇下嗰個場面啊。因為六圍又真係相對地少，即係 咁睇你要幾多人啫。 你開嗰啲全球高峰會，人哋都係嗰啲咩 G8 啊、G7 咁樣咧，六七個㗎咋。 咁點啊？人哋就時光倒流十年個價錢啦。你今年結婚二十週年啊嘛，又睇下幾時有婚紗展喎，係咪？啊，而家又睇嗰啲酒席喎，係咪諗住擺幾圍啊？ 過曬啦， 過曬啦。 誒，仲唔過曬咩？而家七月咯，仲唔過？ 好啦，我諗住我哋夾啲錢俾你啊嘛。 嚇，佢照收嘅喎，小心講嘢你。 如谁度过青丝般中长的歌，再哼一哼可以么？当时谁与你排着坐，白色恤衫灰裤子，再穿一穿可以么？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能留下印象，原来你家中每道墙。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从前你与谁路过，逛的公园有几多，再走一走可以吗？当时谁对你凝望过，是否真的比我多，再演一演可以吗？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拿着你相簿，从前拍过的相，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的窗，早些看着你美丽模样，对你天真的赞赏。 嚟预备三二一， 嘣！ 哎呀，哎呀，哎呀，俾你吓到，哎呀，吓到我入唔到边啊！ 有冇得 腾啊？冇得 腾 啊！ 好难入噶， 真系。好嘅，陈奕迅，时光倒流， 个个做到 Eason 啊，真系啊！ 二十又唔关佢事啊！ 咁我会话，真系个个都做唔到 Eason， 亦都未必每一位歌手可以好似 Eason 咁样。聽日開一個咁特別嘅網上音樂會啊！ 有招商到萬啊！ 呢個已經係犀利啦，係咪？呢個咧就係 Eason 啊，就係呢個叫做慈善音樂演唱會嚟嘅，就叫做 Life is so much better with music Eason Chan Charity Concert 啊，網上慈善音樂會。 你播多次啊，好長啊，你 真 係 好長啊，咁樣。總之就慈善演唱會啦。 係咯， 但係最大嘅呢樣嘢咧，唔單止係時光倒流十年之前啊，你睇演唱會都要俾錢啦，即係計阿 Sam 哥啦，計阿。郭富城之后咧，就到 Eason 啊，就会开呢个网上音乐会，亦都系会做筹款嘅咁样。但系佢嗰个即系今次嗰个时段咧。即係大家真係要早啲起身先至可以睇到頭半部分啦嚇。 哦，當然啦，係啦。咁即係同埋話，你任何時間你都唔會錯過咗。是不是即是话。 咁又不可以咁讲喎。 咁除非你夜晚嘅啫，佢 唔系中间嗰十几个钟都冇㗎。点 解佢会喺朝头早六点播出半小时。 系。 然后喺晏昼五点先早 拍晚播重温早上半小时，再演另外半小时，有啲特别系咪？因为全球啊，佢要玩。 一嚟系全球啦，二嚟咧佢哋都有一个感觉啊，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啊，即系佢哋就想 present 一样嘢，就系、是、日落日出又好，几时都好啦、哦，即系大家都系要同心抗疫嘅，大家都会 be together 系可以做到嘅。佢哋有佢哋背后有啲特别嘅意思嘅，可能我未讲得最准确啦。 Okay, okay. 但总之咧，佢哋就系破天荒啊，头半个部分咧就会喺听日朝头早六点钟系清晨六点钟嘅时候进行嘅，到到傍晚五点钟嘅时候咧就系、 是、 日落嘅时分啦吓，咁就会有下半场出现。暂时话咧都系半个钟头嘅 concert 啦，咁有啲嘅平台咧即系因为今次都犀利啊，总共有成40个唔同嘅传媒机构咧、 啊， 会系做呢一个嘅直播噶咁样，咁呢点都好紧要啊，系咪先？ 我想话佢朝早六点钟咧，等于咧嗰啲欧美国家咧系佢哋嘅即系咪啊？朝早嗰啲时间即 系 应该 系 或者 系 下昼、下昼、 十个钟、十二个钟咁样噶嘛？ 所以佢哋 估佢最紧要都唔系净系就人哋嗰个时间，因为你都全球播映，你都就唔晒噶啦咁样。 佢就系想用日出日落咁样咯。不过我觉得咧，即系首先好多唔同嘅新聞噶、 嗯， 因為咧第一時間咧竟然咧就有人賣飛咯， 呢、這個即係都唔知點解 係啦。其實首先你就咁聽咧，你可能好順意喎。哦 ，Eason 開演唱會啊，朝早六點咧同埋晏晝五點都有啦， 破飛啦， 可以破飛啦，跟住你覺得好合理啊，仲可以買早場或者夜場添喎， 啱啊。 但係實情係咩咧？ 關咩事？ 實情係唔使買飛， 咪就係咯， 佢 係 線上 online 嘅 show 嚟噶嘛，但係都有人即係中招啊，陰公。 同埋今次咧應該都喺户外度做嘅，其中一個講咧，即係點解要喺日出時分做咧？咁但係究竟 exactly 嗰個地點係邊？ 未知， 唔係係唔宣布，佢哋講到明唔宣布，因為咧都唔想有人。撲咗去咧、 啊， 就係、 是、 現場去睇，因為都係疫情嘅關係啦。所以呢個咧係高度機密嚟嘅，據我知道、就是。 嗱，佢嗰句係咁講嘅，佢話咧面對呢個疫情，冇人會估計到今日嘅狀況有幾壞。聽日其實都係新嘅一日、嗯，你又唔會知道新嘅一日咧係好定壞。就正如地球咧係唔會因為你嘅心情而改變嘅，生活都要繼續太陽照常升起。不過我相信無論係好定係壞咧，始終都會過去嘅。所以就會以日出日落咧就作為呢一個嘅主題啦。 係啊， 哇！日出真係早得好緊 要，冇錯啊。目的咧，希望咧就可以為到咧。香港現場演出及製作行業協會啊嘅一啲朋友咧，做一個抗疫基金去做一個籌款咁樣嘅，但係好幾特別喎。另一樣嘢，除咗咧有人扮賣飛啦， 飛 賣咗 ticket 出嚟去呃人啦，另外咧我話有40個傳媒嘅機構咧， 就 包括 我哋 港台電視30嘅咧， 係 啦，聽日都係會播映嘅、 嗯， 亞洲電視都有，即 係 ATV 都有，不過 獨缺 冇 TVB 喎， 係喎，呢個係你哋打牌術語係咪叫缺一門啊？ 啊係，亞都係咁， 缺門係咪加翻㗎？ 唔止啊， 加好多翻。 加十分八分， 系喎，点解嘅咧？真系 有人就咁样讲嘅，即系我都听到有唔同嘅版本，有啲嘅版本咧就 系 话，因为咧 Eason 嘅唱片公司咧，其实咧佢哋一直咧同 TVB 咧都系冇合作嘅，因为音乐版权嘅问题啦，咁啊都好多年噶啦，咁样，咁啲歌如果你冇版权搞唔掂嘅话咧，你又点样可以喺大台度播得到咧？呢个一个原因啦。咁另外亦都有听过一啲嘅传闻啊，即系传闻嚟嘅啫，因为咧，但系之前其实阿 Sam 啊、郭富城嗰啲大台有冇播噶？我想问，因为我冇睇。 好似有， 系咪？因为我 好似有，我都唔记得咗。我想睇啊， 系 啊， 因为我系啦，因为我屋企直情睇唔到大台嘅，即系个天线嘅问题。 哦，系啊， 我接收咗，我就系接收佢唔到嘅。 好似 Alice 话斋，佢拎嗰部电视唔知系咩颜色嘅咁。 系啊，就睇唔到嘅，就 卡拉巴咯，三原色。 所以都有人会咧，就喺度即系亦都讲过，会唔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因为大台做慈善节目嘅话咧，其实都要收钱噶嘛。 系啊。 即係嗰啲什麼東話又好啊，星光熠熠啊嗰啲啊咩都好啦， 係 要俾錢去做一個慈善節目嘅，做一個製作費嘅。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原因咧？就有人咁樣傳聞啦。 哦，當然啦，因為佢就用一個慈善嘅方式啊嘛。咁我仲要攞錢出嚟去俾你喺嗰個渠道播嘅。 不過我淨係想話， 不如拎錢去捐 啦。嗱，呢個傳聞嚟嘅，真係唔知啊。 Eason 呢個演唱會咧個日子咧，又好又唔好咯。 點解咧？ 佢好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即系啱啱又撞正嘅疫情又再发， 即系 令唔系我明啊，就令人觉得咧更加有需要， 系、哦、啦。 即系如果唔系咧，你话咧天下太平嘅时候咧，可能你仲未感觉到嗰种珍贵啊。而家我哋要等听佢嘅歌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将会向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以及食肆的员工派发样本瓶，为他们做检测。他表示，早前又为巴士司机做检测，至今样本全部呈阴性，现时出现的士司机群组，涉及的人数多，所以要同持份者商讨如何循序渐进开展相关工作。他又说，对于出现院舍群组感到非常担心，将会继续为安老院舍的员工做检测，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隔离的策略。至于即将举行的书展，陈肇始说，近期的确诊个案大部分涉及不戴口罩的情况，而书展主办单位会要求入场人士和参展商员工戴口罩。本港连日新增多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今次疫情来势汹汹，至今已有十多宗不明源头个案，如果政府收紧防控措施之后效果依然不好，应该考虑重新实施三月疫情高峰期时的防疫措施。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理想是今年不举办书展，但如果政府决定如期举办，要控制入场人数，防止人流聚集，要求入场人士必须戴口罩，各展区都应该奉至初首疫。他又说，近期病毒基因有些转变，传播性高了几倍，但严重性并没有增加。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四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在山西、内蒙古、辽宁和上海，北京继续零新增。另外上海新增三宗疑似病例。内地累积83,585人确诊，4,634人死亡，78,609人康复出院。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飞弹方案，涉及6.2亿美元，并知会国会，是继五月中之后美国再次通过对台军售。军售方案包括是更换过期组件和认证测试等。美国国务院重申，军售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将令台湾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势力、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也都有助提高台湾安全。强调军售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台湾军方对美国的军售决定表示感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的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7点，跌282点，总成交金额1,0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554蚊，跌9蚊。新上市嘅斯摩尔国际系报27.8。阿里巴巴258蚊，跌3.6。阿里健康22.55，跌1蚊。中芯国际41.1，系升1.15。小米集团17.08，升2.4。中国铁塔1.59，跌3仙。美团点评210.6，升8毫。新上市嘅欧康维氏生物系报37.6。吉利汽车17.72，系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人民币7.006，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5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 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25美元，卖出180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先啱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嗰边啦，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已经过翻去将军澳隧道嗰边，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土瓜湾道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浙江街中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就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啊！土瓜湾道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浙江街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上亚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挤塞，排到去红棉路。咁喺九龙啦，窝打路道去翻九龙塘，即系沙田方向啦。近住新田地街一段车多，排到去海皇道；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慢车。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翻，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对出。咁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碧沙路一段。挤塞，咁出去九龙方向就比较长啲嘅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对出；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排到去银线湾道对出。咁喺荃锦交汇处嗰度咧，喺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全线封闭，就系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咧全线封闭。咁喺荔枝角道咧都有水管工程噶，荔枝角道去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青山公路大榄段沙仓方向屯门、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去马鞍山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的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它，如果未开始过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好老静，即系比较静经咯，俾我感觉静经咯。 我是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揀啊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睇武侠小说嘅时候啊，经常都会出现咧一啲情况，就系话 点你月、 哎，你来者何人？跟住佢就话，哼，我就系黑虎拳嘅的传大弟子，黑虎掌门系啦，曾志豪咁样啊。跟住呢， 你讲到自己个名咁型嘅， 劲咧。 但我好想讲，来者何人？ 休得無禮，係咪通常係咁？ 都啱嘅，都啱嘅， 係啦。我講到一個呢啲，我就好想講出嚟 啦。大家就報上名來啦，咁樣。跟住咧就通常嗱，你睇啲武俠電視劇啊，嗰啲小説咧，全部都係咧呢、這個就係乜乜掌門，呢、這個咧就話哇，你咪就係咩乜乜大師咁樣。 我係含笑半步釘。 係啦，你含笑半步釘，咩都有啊嘛。咁然後譬如我哋電影都有拍咧一代宗師，到時咧你即係大家見面嘅時候咧，成日都會互相尊稱對方就話：，哎，阿黃師傅啊，你啊真係一位大師啦。咁樣佢就 係鄭師傅，唔好咁講，係啊，唔敢當咁。 係啦，嗱，通常嗰句唔敢當係真心定假嘅？ 唔，禮貌咯， 禮貌咯，黃大師，咁你會 唔敢當？ 你係大師嚟嘅， 你講多幾次，我咪飄飄然咯。 即係睇下嗰個人咯，如果嗰個人咧係唔係嘅話咧，即係佢。暗瓦底都要去回禮，即係以示禮貌啊嘛。 嗱，有陣時都會咁講噶。譬如你再嗌我黃大師， 黃大師， 唔敢當， 即係嗰啲咧，唔好叫我添啊，都有呢個原因㗎。 唔敢當同埋冇當係咪一樣啊？ 即係錫咁多 friend 啦。 但係以後咧，你回你一句唔敢當咧，佢係真係唔敢當喎。 即係咩？ 佢唔係同你客氣喎。如果你同佢講話，黃大師，喂，唔好嗌我，唔好嗌我大師，你係大師嚟嘅，你唔好害我，你唔好嗌我大師啊，咁樣。 大師唔做得咁咩？ 係啊係啦，然後仲要咁樣，跟住就話啦，哎呀大師，我哋今日約咗個貴掌門出嚟飲茶，真係。贵掌门都要同你讲，就唔好嗌我掌门啊，唔好嗌我掌门啊。 即系佢好担心自己嗰个 掌门系得一个噶咋，曾志伟先系。 OK， 即系意思话呢啲身份咧，你唔好乱咁 up， 因为咧即系得嗰一个系嘅啫。如果你乱咁讲咧，即系话我有意图或企图攞咗佢个位咁嘅意思。 因为点解唔嗌得咧？ 又系嗰啲咩？ 又系咩啊？ 你知啦，内地啊，系嘛？ 内地 佢哋好多禁令噶，好多字 唔 得噶，好多譬如拍电视剧，好多题材都唔掂得噶啦，系咪先？ 佢以后。有机会出一样嘢咧，就系话唔好嗌我大师啊，个会唔批准啊，吓咁但系已经约咗贵掌门饮茶，贵掌门都唔嗌得噶啦， 即系 会都冇批准啊， 先掌门同大师都唔讲得呢个名呢个名称啊， 系啦嗱， 衰咩？ 佢有好多名啊，因为衰咩咧？其实就话说就咁样嘅，你有冇印象咧？之前咧曾经有一啲咧叫做。散打啊，或者嗰啲咧自由搏击 MMA 嗰啲高手咧， 系啊系啊， 就挑战传统嘅武术大师。 我记得啊，零秒俾人哋 KO 咗。 我冇零秒，三秒。 Sorry， 又或者有， 夸张咗。 系啦，有或呢个耐啲嘅，三十秒。 三十秒。 系啦，即系总之系慢过入 pit 嘅。 佢就自己咧就话自己嗰个咧系一个派别嘅大师。 冇错。 即係真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嚟㗎， 掌門人有掌門令嘅。 係啦，你唔係梁朝偉都甄子丹嚟㗎，講到 或者你係黃韻詩啊，揸住個掌門令 咩 都 好啊，真係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佢話咧，經常都出醜啊，特別係最近一個新鮮滾熱辣咧，就一個 新啲啊， 係啊，一個啱啱咧就今年五月啫， 哦好啊， 就係一兩個月前啦。佢就話呢一個自稱啊，即係啲外號我都唔知佢點作嘅。 哦好。 打遍欧洲无敌手， 好劲噶嘛！ 如果用得远啲，冇人知真定假。 我想问下，如果翻译 我都系噶，我打遍非洲无敌手啊！ 系咪如果翻译成英文即系咩啊？Unbeatable in Europe， 系啊， 系咪咁样？即系好型咁样，即系话俾人听。系啦，咁佢就话咧，今年啊呢一位被誉为啊自己话系打遍欧洲无敌手，68岁嘅混元形意太极掌门人马保国。就唔系马国平，系马保国。咁咧，今年咧，佢就同一个50岁嘅系业余搏击爱好者啫。一个就一代宗师掌门人， 系 个 掌门人， 佢系一代欧洲宗师啊。 冇错啦，68同50岁，喂，两个都唔系，两个都要让座噶咯。理论上， 嗱，喂，人哋打功夫嗰啲，你唔好睇小人哋几多岁啊。 系啊， 人哋80岁都可以啪啪声。 冇错。咁结果咧，佢哋全程咧只系。打咗30秒啫， 30秒就 KO， 俾对手打到3次，系啦，直至 咁起码有一样嘢肯定嘅， 系 佢起得身快， 冇错， 系 起翻，唔系点会 打 到 3秒？ 起码3秒里面有起得身， 系啦。佢话咧，佢话嗰个旁述咧，即系好似当年阿钟哥咧讲呢一个叫做破坏王嘅时候咧，哇！呢个混元成风啊，呢个咧，佢话个旁述咧净系可以讲到4秒啫，即系嗰个所谓4秒就 系 佢哋互有攻守嘅4秒， 跟住就冇， 大部分 时间 都系哇，佢又俾人打，哇，佢又俾人打。哎，佢有攻守喎，4秒。 系啊， 咁跟住就冇啦。 4秒系咪就佢一起起步嘅时候？ 系啦，可能系嘅。 哎呀，又俾人打。 咁结果咧，最后俾人打到3次啦，最后俾人 KO 啦，成个过程即系30秒啦。咁仲要最紧要系对方唔系另外一个掌门啊嘛，对方系 一个 业余爱好者， 业余仲要系业余先惨。 即系你影帝输咗俾一个所谓天桥底，即系咁解啊。咁于是乎咧，佢话咧震惊武术界啊。 其實他哋武術界都被人震驚了很多次 了，他哋自己都震驚了自己好多次。 咁所以咧，頭先講嗰樣就出爐啦。佢哋唯一可以做係咩咧？犀利！中國武術協會日前公布一個倡議書，嗱提議啫，都唔係話佢係一定即係有法律效力嘅。各位武術中人。麻烦你，唔好再叫，唔系，你唔好再叫自己做大师。阿贵掌门，麻烦你收翻，你俾翻曾志伟嗌，你唔好再叫自己做掌门。诶，阿豪大师，你想话自己系正宗啊？可唔可以收翻呢两个字？ 唔要正宗， 唔好讲正宗， 即系唔要正宗大师。 其实呢啲咩大师啊、掌门啊，自己封自己咁样， 冇错啦，冇错啦， 尊称你 系啦，唔准讲，唔准讲，唔准用，唔准用。 咁问题系，我如果有咁嘅实力嘅，你俾唔俾我自己讲？ 唔准，唔准，唔准，唔准。 而家净系禁啦， 但你有咁样嘅实力，你应该有咁样嘅。气度唔会自己，我叫黄大大咁样咁啊，即系觉得自己好劲咁啊！ 系啦，有边个字咧？佢话唔讲得咧，唔可以自封大师，唔可以自封掌门，唔可以话我系正宗夺夺，亦都唔可以话咧我系的传，的传都唔得。系啦，即系话咧，我系真系由佢嚟传授俾我，譬如话我系黄飞鸿的传弟子，因为咧，其实你明点解？ 因为收家嘅佢， 唔系好多浑水摸鱼， 系啊， 即系好似琴日嗰个姓周嘅女人走埋嚟话，我系韩生嘅咩老婆定女啊定个女，不过我姓周嘅咁样，系啦，仲俾人执咗，即系呢啲咪就系浑水摸鱼咯。 其实讲真啦，佢三十秒俾人哋打低咗三次，虽然我哋话佢可以爬得起身快啫，佢都讲自己系咩打遍欧洲无敌手，其实 打遍欧洲无敌手啊， 都真系佢讲嘅啫嘛，系咪先？你够话你自己啊，唱爆全球啲咪啦。 我冇讲过啊， 即系你咁讲，我哋唔可以话你错。 但系我本来系谂住讲话，我系正宗独歌派宗师，得我一个，但系而家唔得。 我自己系饮遍非。非洲唔会呕嘅宗师， 但你明唔明啊？嗰种 系啦，嗰片非洲唔会呕。 佢哋惊嗰个羞耻嘅情况咧，就系有一日我呢一个独歌掌门人挑战陈奕迅，竟然我 KO 成功佢，佢哋就惊有呢件事发生。 佢惊失礼， 佢惊失礼，佢惊话喂，我搞错啊！你嗰个歌神嚟噶嘛，输俾你个独歌王咁唔得噶嘛。 好啦，咁佢啲门派总有一啲咁嘅，即系最犀利嗰个人嘅。咁佢而家点叫咧？大师啊，掌门又唔讲得，咩的传人又唔得，又唔可以话俾人听我系你 名咯。跪翻连师傅咁都得啩？ 师傅啊， 你谂下，你记唔记得甄子丹喺对白里边点讲嘅？诶，你系边位啊？咏春、叶问讲完，佢几时有话？正宗圆门咏春赞的传掌门大弟子们，冇咁多废话喎， 仲要个位 master 嚟噶， 系啦系啦，四个字咏春叶问嗱，咁啊真功夫咪呢啲咯，使唔使讲咁多废话咧？真系， 但系佢因为话惊俾人打倒咗，所以先唔要有呢个位，佢即系本末倒置。 系啊，冇错，我即系我反而调翻转谂咧，就系如果我系中国武术协会，我咪应该攞个倡议书咧，就系麻烦大家勤练武功。由基本做起啦， 即 系唔系话剥夺， 你就唔会怕啦，系咪先 啊？即系你唔系话嗱，你唔好再叫自己做歌神啦，你练下你歌喉 啊 嘛，应该系咁噶嘛。 歌神影帝佢哋从来唔会叫自己做歌神同影帝， 系 人哋尊称你噶嘛。即 系 你唔会自己阿周润发出嚟访问就系 ，hello 你好啊， 我 系四届影帝周润发，即系唔会讲噶嘛。即系阿张学友会同阿陈奕迅出嚟讲咧，我系歌神，我都系歌神啊，我哋分别攞过几多届男歌手奖，唔会讲。 冇错冇错。 但系嗰啲拳馆嗰啲咧系吸引。嗰啲學生嚟咧，佢一定會講我係 冇 咩背景， 即 係 好似 都唔會作到我自己一代宗師咁勁㗎。如果你講到咁犀利嘅，打遍歐洲無敵手，你三十秒俾人哋打低三次喎，今日即係夠曬醜啦。 周星馳電影係有咁講呢啲嘢喎， 佢係周星馳電影咯。 二台通識六十秒， 蚊怕高，跟住就蚊怕水啊！仲有呢、這 个，你做乜攞咁多啲防蚊用品出嚟啊？ 登革热系由蚊传播俾人噶，所以梗系要保护好自己啦，唔好俾蚊叮到啊！ 要避免俾蚊叮，应该咧就着啲宽松浅色嘅长袖衫裤，而外露嘅皮肤同埋衣服咧就可以搽上含避蚊胺 DEET 成分嘅蚊怕水或者系蚊怕膏，同埋依照产品嘅指示定时重复使用。 预防登革热，除咗要避免俾蚊叮之外，系咪都要防止蚊虫滋生呢？ 梗系要啦，唔想蚊虫滋生，最重要就系防止有积水，所以每星期咧要为花樽换水一次，而一啲储水容器应该要冚好个盖。 哎呀，我知我知我知，仲要妥善存放食物同埋处理垃圾，用完嘅罐啊樽啊要抌入有盖嘅垃圾桶里面，咁就可以避免蚊虫滋生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吓，古人啊喺请食饭嘅时候，嗰先饮三杯嗰个礼仪系咪？记 得 记 唔记 得啊？系啊，记得。仲话点解饮佛酒系饮三杯系咪？ 系。 其实原来仲有一啲情况咧，佢哋都会饮三杯或者倒三杯酒落地下噶。 哦，因为口渴。 倒落 地下就唔係 咯， 電 唔 係 啊嘛， 啊係啦，嗱，即係電咧係電酒係咩意思啊？ 祭祀，祭祀 系啦，喺祭祀嘅时候咧，会奠酒啦，奠三杯啦。咁啊，因为之前都讲过啦，系讲紧一杯俾天，一杯俾地，一杯俾神咁样噶嘛，系、 哦、 啦，或者又俾人咁样啦， 咁人啦、啊，天咪神咯，系咯。 啊，系啦，咁啊，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奠三杯啦，咁样分别俾佢噶嘛。咁、但系古时咧，佢会有一个机会咧，佢咧就去远行嘅时候咧， 系， 哎呀，嗰啲朋友咧。都会在临别之时咧倒三杯酒落地下， 哦，即系饯别酒咁样系咪啊？松下。 你觉得点解会系要咁啊？即系点解要饯别就要系佢当中有意思噶嘛？即系点解要饯别酒就系要倒三杯落地下？ 哦，我知啦，系啊，你都翻唔到嚟噶啦，睇你个样，当你死咗咁啊，奠定先啦，系咪咁样？ 好吉利啊！呢件事 唔系正所谓生离死别啊嘛，同埋以前古人啊嘛，你冇听嗰首咩西出阳关就无故人，可能见唔到噶啦嘛。劝君更尽一杯酒，可能之后都见唔翻你噶啦嘛。 嗰啲古人咧好浪漫嘅，其实即系我觉得唔系你都死噶啦。 我觉得同死有关。 我觉得系嗰啲咧， 好耐都见唔翻。 今世系朋友，下世系朋友，再下一世都系朋友。 三杯酒，三世姻缘， 系啦，应该系嗰啲 friend 嚟嘅，系咪好浪漫啊？好诗意噶嘛。 不过又不要理咁负面嘅，咁人哋咧，即系古时人咧，真系咧， 即系话应该都死噶啦，唔见啦咁啊！ 可以咁讲啊， 好耐都见唔翻咯。 即系话你要远行啦，你要去一个好远嘅地方， 系、 哦。但系呢一别之后，真系唔知几时会再见嘅。 咪就系等佢当你死咯， 系啊， 因为古人嘅交通同我哋唔方便噶嘛。 阿展哥都几有诗意，我哋今次一 别之后， 唔知喺何年再见。 啱啊！ 头先话今次见完都死噶啦，咁样嘅你知唔知 啊？跟住咧。 咁咧，咁咪头先咪话喺祭祀时候都会奠三杯酒，系一天天地人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都会做呢个仪式，就系话咧，佢哋送别嘅朋友咧，都祈求天同地咧，都保护佢呢个朋友， 哦、 都会咧有呢个祝福，希望佢咧沿途咧都即系一顺顺利利、安安全全咁。 咁我下次祝福你可唔可以奠酒俾你饮啊？鬼花甜， 奠支啊！ 我真系祝福你噶， 奠啲支得唔得啊？ 得啊，要奠支要揾阿田，因为佢啲脂肪系 攞 出嚟。 系啦， 即系佢系好意思嘅，即系唔系话求其，即系因为佢哋都好着重呢个情感噶嘛。 咁、哦、如果我哋第时喺现实生活里面度咧，电酒嘅话，你哋唔好恶怪我。 系啊，系有意思。 你当你系古人啦，我俾啲银两你好唔好？ 掟我攞嚟攞定金。 啊，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而家咧就我哋啊去监时间，我哋就可以约出街噶嘛。咁咧，但系古时人咧，佢哋真系啦，如果咧三五知己约埋一齐咧，佢哋即系譬如真系迟嘅话咧，佢真系要你罚饮三杯咧。之前就话希望你唔会即系要记得住你唔好再迟啦。咁但系佢哋咧约去食饭嘅时候咧，佢哋咧嘅时候都会咧约埋三五知己咧，都会要饮三杯嘅。咁点解咧？即系 普通饮宴一开场嘅时候就饮三杯。系咪啊？ 唔系，即系都系佛慈嗰个人噶。 咁咪佛慈咯，先你讲。 唔系啊，即系嗰个嗱，叫佢记住之余，佢仲有另一个意思嘅。 你颈渴啦，饮啲水先啦。 唔系咁样啊。咁佢哋咧就话咧，因为佢哋咧古时人咧要约一场嘅犯罪啦吓， 得来不易啊， 真系得来不易嘅。咁因为佢哋冇电话通讯噶嘛，可能又话喂阿祖啊豪仔啊，今晚嚟嚟我度食饭啦，我哋就打个电话 WhatsApp 嚟就得啦。但系古时唔系噶嘛，所以咧大家咧都好着重、好重视呢一日嘅聚会嘅。咁咧咁啊，约好咗几点咧？大家只系有早就冇迟嘅。但系因为咧嗰个人迟咧，佢就话死咯，点解呢个一两点啊？阿豪仲未到噶咁样， 阿豪平时都迟嘅。 唔系咁，但系唔系我哋近啲就话知佢迟啫。但系古时人佢冇通讯，佢话死咯，会唔会担心佢中途咧都系有事？系啊，会唔会俾贼人去截？即系打劫啊！ 吉你嘅又系， 真系好担心。 心， 唔系因为古人情况唔同噶嘛， 系啊，系咪出咗意外咧？咁样， 所 以点 解要电走咧？ 即系当你嚟唔到啦，吓系咪咁啊？ 唔系即系我垫咗啲酒俾嗰啲咩孤魂野鬼啊嗰啲，你保 你平安啊 嗰啲咁啊？ 唔系嗱，即系总之咧，佢哋迟到就会罚佢三杯嘅。但系咧，由走嘅时候咧，即系佢哋离别啦，即系聚完之后咧，即系好啦，你终于都嚟到啦，唔使令我担心啊！你饮咗三次先，因为要你记住啊嘛。 系啦系啦， 好啦，到佢离别，即系大家 散席 嘅时候咧， 再饮， 佢哋都要饮杯三杯。 哦， 祝佢哋一路顺风咁样。 我保平安，好头好尾， 都系有，都系有头先嗰啲意思嘅，都系有头先嗰啲意思嘅，就系话咧，唉，今次一别，我哋都唔知几时再聚啦。咁走多去，佢哋都系会 留那天再重聚， 佢哋都会倒啲酒。 佢哋就系走鬼，成日都揾啲原因去饮酒。 我都觉 得系，我 其实 系 正常都 系咁噶。嚟，唔好自己一个饮，哼哼先，即 系 一齐饮，又会系咁样噶嘛？而家嗱，临走之前，诶。呢杯拉屎一杯，飲完杯，唔夠喉，飲多杯都係咁噶嘛。 罰嗰盒，罰嗰三杯係飲嘅，臨別嗰個係倒嘅，即係真係跌，即係跌嘅，係啊，唔好意思，係真係跌嘅。咁佢就話咧，有兩個諗法咧，就係話咧，今次一聚又係唔知下次幾時再見啦咁樣。係。同埋咧，當中另外仲有一個深層意思就話，我真係好唔捨得我啲朋友，即係約又難。即係下一次再約又係難咧，即係佢嗰份情感咧，即係嗰份友誼咧喺度咧，所以佢話咧，唉，我哋都係要咁樣，既然一嚟就飲三杯，我哋走都要飲三杯，即係好頭好尾咁嘅意思。 正所謂相見時難，別亦難。春风无力百花残，饮啦， 系啊，即系咁系。 我拣一啲饮啦，就饮错啦。 即系咁人哋好有即系里面 嘅诗意啊，嗰啲咁 样，好有感情感啊，即系好着重、好重视嗰个聚会啦，咁样。好啦，咁啊，另外咧，嗱，我呢个讲完啦吓，咁啊，我想话啦。刽子手， 哇！佢走得咁快嘅，我哋刽子手都要饮酒系嘛？ 刽子手咧，你系咪见到咧？ 斩佢个头嗰啲咯， 全部都系你呢个身形咯。冇我呢啲噶， 杯系露一点噶。 唔系啊，佢心口一定有针毛噶。 系 啊， 佢有条 headband 嘅。 系啊系啊，头巾 系头， 好似呢个Johnny Depp 咁样噶海盗咯。 佢会露一点咯，佢会露晒两点，佢会露一点遮唔晒嘅。 你有冇印象啲刽子手咧？当佢嗱呢 个有啊。有啊，饮啖白酒，跟住喷喺个刀对面，噗咁样。 我又冇留意， 有啊。 正正想问你， 点解 佢 消毒把刀？ 我都觉得系似消毒， 系啊， 火酒消毒。 佢消毒做咩？ 消毒个斩头嘅时候，唔好留伤痕嗰啲，即系有细菌感染咯。 想啊，即系一刀见血啊，想一嘢剁落去嗰阵时咧，好 sharp 嘅，我唔识得讲中文，即系唔会棘住咁样啊。 好似系咯，清脆利落嘅 吓。消毒嗰度， 杀酒消毒啊嘛， 唔系劈得佢齐执执有咩关系咧？ 哦，唔系咁，你好似磨刀啊嘛，磨刀霍霍啊嘛，应该就系同佢又系告别咯。因为我今日送你一程啦，不过你唔好怪我，我都系为势所逼做呢个生意嘅啫。 你估得 系咯，我觉得应该就 嗱，头先你讲所讲嘅消毒咧，其实毫无意义嘅，因 为佢死啦嘛， 你系都死啊，要消毒嚟做乜？ 呢啲咪死都要卫生咯， 系啊，我 系啊， 死 都要 卫 生， 死都要卫生啊，系咪先？ 有边个卫生咧？系嗰个刽子手卫生定嗰个被斩嗰个咧？咁咧佢话咧。其实咧，古时嘅酒咧，个酒精浓度咧唔系太高嘅，咁、 哦啊、 所以咧根本就讲唔埋咧，即系讲唔上呢个叫消毒嘅作用啦。咁、 哦 okay ， 但系明朝之后咧，先出现高酒精浓度嘅酒嘅，咁所以之后嗰啲你话嚟消毒咧都 OK 嘅，同埋真系个犯人都死啦，系咪要消毒嚟做乜咧？咁佢就话啦，有两个原因，即系去佢哋咁样去睇翻啦，就系话咧喺斩首嘅时候，不论刽子手或者犯人，佢哋都想喂。你可唔可以一刀过啊？咁样，即系大家都想啊，个刽子手又想咁样，连嗰个犯人都你唔好。要酒都要啊！ 咁個酒咧，個酒係代表 嗰個酒咧，佢話咧，其實水都可以有呢個作用，就係話咧，係灑咗喺嗰把刀刃上面咧，佢係形成一層薄膜咧，咁樣順勢咧可以咧令到嗰把刀更加鋒利咧，一斬咗之後咧，而且嗰把刀咧係會沾更加少嘅血噶，即係唔會流 都 係 衛生咯。 即系咁样啦，主要呢几个原因啦，同埋佢话如果洒水咧，佢话水又会令到把刀生锈嘅，所以咧佢哋会洒酒， 酒啊会挥发嘅， 佢就会帮助佢更加锋利，一斩落去就 同埋系咪有嗰个食个谐音啊？好酒啦，一路好酒，系咪咁样啊？好酒，一路好酒， 好事好事啊！ 系啊， 所以你啦，古时候都好注重卫生噶。 日单日确诊病例再创新高。经济再生大臣西川康稔表示，需要采取新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夜总会和酒吧进一步传播。今日稍后将会同专家组开会，决定实施哪些措施。东京都部分地区的市长也都会出席会议。另外，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政府计划最快下星期同中国大陆、南韩同台湾等大约十个国家同地区磋商放宽自疫情之后实施的出入境限制。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系天晴同炎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9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0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554蚊，跌9蚊。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系报28.4，阿里巴巴256.8，跌4.8，阿里健康22.65，跌9毫，中芯国际40.9，升9.5，小米集团17.02系升1.8，美团点评210.4，升6毫，中国铁塔1.59，跌3仙，新上市的欧康维氏生物系报38.05。吉利汽车17.72升7.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58，瑞士法郎8.228，澳元5.382，加元5.701，新西兰元5.083，欧元8.73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7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2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93美元，卖出180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啊，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另外，较早前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落山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道上上阿里北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搬咸道近住卑利士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考明街。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碧沙路一段挤塞，出九龙方向就有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对出。另外，由于爆水管，在荃湾的惠泉路、惠泉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寻常事认真做。 神，原来你同师培系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 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 啊。我知系你。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磨呢， 寻常事认真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确做出洗手七式，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升多到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8%， 啦而家开始我哋礼拜五大点唱嘅时段，所以电话号码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安仔等緊你电话。 我想讲呢一讲嘅电话号码，我就睇住安仔就好揸 起 电话嚟听。 我哋听众非常之配合我哋嘅呼吁㗎，真係。係啦，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㗎。趁住我哋而家仲可以空气里面同大家呢紧密接触嘅话呢，快啲打电话嚟啦，真係。 咩意思啊？ 係 咯。我怕我哋跟住咧，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咩咩咩事咧？ 即系 home office 系啊，喂，可能随时有 home office 噶嘛，又有啲唔同消息。 系啦，报新闻嘅阶段嗱，呢个真系消息嘅啫。有一啲嘅报章咧就话咧，诶，会唔会可能又要即系提早大家啲学生们就放暑假咧，会啊停课咧咁样，大家留意住睇会唔会真系有呢个公布啦吓。 系啊 ，OK， 好啦，可以读点唱。 好，阿 Sam O 咧就话啦，三宝大家好，其实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好紧要啊。今日咧想麻烦咧点唱。唱咧俾佢啊，识咗30多年嘅好兄弟阿安仔听， 好 祝佢生日大快乐，身体好健康，日日好开心，快啲买到佢自己心爱嘅游艇，去多啲旅行。诶、哎，佢话我哋咁多年兄弟，唔使讲嘅，在心中。 好 多谢三宝， 唔使讲啫。 系啊， 好。萧虚啊，萧虚咧，佢就话啦，麻烦三宝咧播多啲正能量嘅歌俾香港。佢就冇叫我唱，所以我唔唱咯。佢、 哦、 就叫我播多啲。 咁守規矩噶，你唔係中意破壞規矩噶。 咁然後阿 Kitty 咧，佢就話啦，但佢又想聽我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俾香港嘅朋友仔聽，大家一齊努力加油啊！ 啊，係啊， 我當唱咗噶啦。 我嗰日就撞到方浩文上個禮拜， 跟住咧， 我估如果佢而家即係聽到你唱嘅話咧，好啦，我讀下個點 唱啦。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係啊，有新歌啊，好似今日派台啊嚇，喂啊，三寶你好啊，佢係阿全啊，佢話咧我老婆咧就7月13日生日啊，我想借你哋咧祝福我老婆生日快樂啊，因為咧呢幾日咧阿全就激嬲咗佢老婆， 哎呦， 佢話咧上喺度大大聲同佢講聲對唔住。佢话本来打算咧，佢话大大声讲噶嘛，佢话本来咧打算外出庆祝噶，咁而家都冇心情啦，又加上呢几日疫情多咗，所以取消。佢话阿全就咁讲噶，老婆 对唔住，我爱你啊！另外希望两个女啦 ，Kelly 啦 ，Kelly 啊，同埋阿 Kina 都要生性啲，俾心机读书，考试成绩好啲咁话。唔使惊阿全唔出去咧，一样可以咧。自己屋企准备下啲嘢食咯，煮餐饭俾老婆食嘅话，全家人开开心心。你佢爱死你噶啦，会 呢个时候佢真系要播黎明嗰只嘅，真系 边只啊？ 对不起，我爱你咯，真系 唔系咯， 系咯， 做咩又对唔住？你对我唔住，又话佢爱我，你咪矛盾啦、 啊。多么想 咁都矛盾啊！你话女人真系 留住你， 佢用两句就系对唔住，亦都爱佢，咁咪好好 咯。咁你爱佢做咩？做啲对唔住佢嘅事啊！ 我唔爱你， 激嬲咗老婆啫！你未 试过 激嬲你老公咩？你讲到自己圣人噶， 佢应该未试过激嬲佢老公啊？ 点解咧？ 阿华都唔听我讲， 佢冇做，佢冇做错啊嘛，系咪先啊？ 哦，妈 妈，我没有过错。 点啊？又轮到你啊？ 我哋继续 冇啊！我即刻唔出声。 我双重打击噶，你知唔知啊？ 系咩？冇嘢啊！ 哦，阿 Mandy Wu 就话啦：田豪早，你哋好， 系 啊。咁喺今日咧，系佢老公。同大少嘅生日，7月29日系我嘅公主生日啊！今日咧想祝佢哋三父子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仲有咧，老公早两日咧就去照大肠内窥镜啊，啊未有结果噶， okay. 希望冇事啦。咁啊，希望我哋一家五口加埋只狗，要开心幸福落去。 系、哎、啊，路路畅通啊吓！咁咧呢个点读啊 ？P A T R I C I A。 差唔切 ，P A T R I C I A，Patricia，Patricia，Patricia，Patricia Patricia Pang， 佢就话啦，三宝好，哎呀，真系控制唔到啊，佢话咧，连佢六岁大个仔都问咧。啲菌菌几时走、啊？佢话咧间中咧佢就会好笑啊！佢话咧佢个仔咧间中会走去窗口度咧就会嗌菌菌走，菌菌走咁样，呢个好笑啊！谂起都，佢话咧下个礼拜五嘅毕业礼咧都唔知仲有冇啊！今年咧佢个亲子旅行运动会咧都冇埋啦，我净可以回答佢咧就话妈妈都唔知道，我都唔知啊咁样，我哋祈祷咧叫耶稣咧就攞走佢啦。佢话咧小朋友咧已经困喺屋企咧困到咧闷到发慌。电又放唔到，佢话：唉，各位加油啊，唔好病啊，我哋共勉之啊。 系啊，阿 Jade 呢个点唱仲惨啊，佢话三宝，大家真系百毒不侵啊吓，要佢话今个星期咧，阿女嗰间学校啊，有一个怀疑嘅 case，OK， 另外有一个确诊嘅 case，OK， 结果又用面罩啦，台又加埋 U 型嘅夹板啦，佢话结果咧考出一日咧小五成分试，琴晚咧煞停埋添啊，而家咧都唔知点算，佢话作为家长咧，一直都觉得咧。点解当初必定要坚持情分呢？香港人咁有弹性，总有好多方法噶嘛。而家有啲考完，有啲又未考，有啲又考咗少少，仲论尽添。佢话我只想身体健康，佢真系叫我唱出嚟噶。佢话呢一波嘅疫情咧，希望快啲揾到源头，快啲平息，咁大家可以随罩生活啦。阿 Jade 加油啊！都希望你个女女啦，同埋学校所有嘅同学仔咧，都真系大步揽过啊！真系百毒不侵。 咁啦，我哋正面啲谂 咩啊？ 佢而家考唔到情分试， 考咗一日咯。 咁唔系啊，咁即系冇啦。咁跟住咧就攞出年六年班嘅，咁你仲有几个月时间去温习， 好好准备， 系啦，好好准备，咁咪可以考得更好啊。 所以你有冇发觉咧？咪成日有句说话嘅，几年。前已经话咧啊，我们系被时代选中的孩子咧。你而家突然间发觉，咁喺呢一年嘅疫情之中咧，经历呢啲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啊，又毕唔到业啊，或者读书又要停课咧，佢哋真系无端端就真系被呢个时代选中咗。可能喺佢以后咧写纪念册嘅人生里边咧，佢哋应该都会全部系咪嗰啲咩疫症同学会啊？我哋都系喺大家疫症期间咧，可能就成年冇见过啊，或者即系一翻到嚟又要再停咧，真系 即 系 纪念册要 共同回忆就系呢一批嚟噶咯。以后 嗱，大家都毕业啦，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系啊，真系唔讲嗰啲话咩咩 万里长城啦， 系啦，可能全部变咗咧，就系话咧口罩比他长啊，酒精搓手液比他长啊，真系啊，真系 好啦 ，Kathy 咧就话咧，三位叻叻主持你哋好 ，hello， 好担心，好担心，好担心，系重要事情讲。三次，佢疫情又再严重啦。老公咧系游泳教练嚟噶，佢之前已失业咗半年，零收入。 惨啊！呢个真系 零收入啊！佢现在希望能够撑得住啦，希望泳池唔好再闩门啦，明天会更好。祝愿香港人身体健康啦，更团结啦，疫情快啲离开，令大家可以过翻一个正常生活，个个有公开，大家都笑口常开。 系啊，可能真系啱啱你先至觉得可以恢复正常啊，无论出街食饭啊，或者某啲。可以某啲活动，我仔本来啱啱都有得翻兴趣班，但系睇怕大家要睇下今日嘅新闻，唔知嗰个疫症咧嚟到今天咧又会走到个咩数字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稍后就会听你电话。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先交俾你啦，喂，吴若希。 苦瓜苦涩吗？偏那味道令人怀念，是你一点点教我活着，就像如未能沉淀。好光阴却发现，再没法共出一次。于分开那日约好，半世行完了，跟你分吃半边。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为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有些事我知道便可以。当我望我仍已活到全无缺，剧情问谁又可介意？一刹静默就如停电，被我封好的永远伴着味道全部重浮现。剪开的两套片已经无能力再剪，于分辨那日约好世界和平。 没有你并无挂念，真系唔可能啦。其实仲好挂住你嘅，佢系 Jenny 吴若希啊。电话码1873188啦吓，唔知你有冇啲朋友你好耐冇见，以为可以见翻嘅时候，又要同佢讲一声，我哋久别都不能重逢添。而家 认真啊，我上次同我啲小学同学咧，跟住我哋再睇翻面书嘅 post 相咧，我哋一年冇见噶啦， 一年啊， 跟住好彩上即系叫做放宽咗之后，我再褪多一成个月，我哋先至话出嚟约见咗咯。 你系咪小学同学聚会嗰张相里边咧嗰个印记同埋指标嚟噶？即系如果大家唔认得咧，就话唔系我。都見到佢翻嚟冇變過，咁多年都係呢個樣，係咪啊？係咯， 係我哋啲同學都冇乜點變樣嘅， 係咩？ 只係大過咗 嘅啫。大過咗，我好中意你呢句啊，講得 顏值大咗，大過咗呢個意思。 係啦，好啦，繼續到點唱。 Elsa 咧就話啦，希望一切會好啦，想點首咧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咁樣一齊大家加油啦。咁啊，阿 Pat 猪咧就话大家好啊，只想一齐回复一切回复正常，好似往年几乎每个月嘅例假，而家每个月有三日连放嘅假期，每个月都可以去一次穷游。香港人，你哋要加油啊！咁样 系好啊，呢度咧就有个Dorcas 啊 ，D O R C A S 啊，应该咁读啦 ，Dorcas Call 佢就话啦。啊，冇咗头条，不过都会继续咧支持你啊，自心与自豪嘅。咁啊，你哋两位要加油啦，仲有骆启新添啊，你哋咧仲有我哋三宝啦，大家都要平安同埋健康，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多谢多谢，我带埋两位拍档一齐，多谢呢啲听众，多谢多谢。 好，呢度有 Shelly 啊，佢咧就话咧第一次点唱啊，由于疫情嘅关系咧，佢话好朋友嘅孙女啊，100日咧摆唔到酒啊，同亲友庆祝啊， 哦，即系八日宴。 系啦，摆唔到，不过咧都会喺星期日简单食饭。 慘啦！咁而家星期日有個限聚令又唔同咗， 咁 點 算啊？起碼有八個都好啲嘅， 好冇啊！好之前四個有慘啊 ！Quality 緊要啊嘛，係咪先？ 最多分開兩台咯，兩台食咯，係啊！ 佢話咧，但已經可以好開心噶啦。喺呢度咧，就想祝呢位乖乖嘅孫女心如快高長大，身體健康，好似佢個名一樣啊！要開開心心，如魚得水，並且祝福咧佢全家人啊，同埋都要身體健康，疫情快啲走咁話喎。 好啊！你个头先第一次点唱呢度都有第一次点唱啊 ，Connie Wong 啊，佢话咧你哋好啊，我第一次点唱嘅，希望咧个疫情咧快啲完结，俾香港人咧过翻正常生活。仲有啊，我个细女下个星期要考小五情分试，希望佢能够顺利完成啊，因为咧佢为咗呢个试足足准备咗两个月嘅，真系唔想白费佢嘅心机、啊。 系啱嘅，呢度咧有个萧萧咧，佢就话啦，三位风骚主持你哋好，我叫。王宝宝啊，哇！呢啲名咧好可爱啊，即刻。 宝宝， 王宝宝，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老友听咧，佢个名咧就叫做郭宝宝、啊，即系王宝宝同埋郭宝宝。佢话咧佢下个月就准备生第二个小朋友啦，个名叫系啊，生第二个小朋友星仔、啊。 哦， 即系点咧？ 即系佢预 备咗佢个 名叫星仔咯。 系、啊，我谂住同佢讲句咧，就系话啦，疫情就算再爆发咧，我哋虽然未能见面啊，不过我一直会默默咁样支持你嘅，爱你啊，加油啊，老友！预祝咧你同 B B 咧母子要平安，身体健康啊！爱你的人啊，我系宝宝啊。 好，呢度咧就有 Frank Lee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听风骚咁耐，第一次留言点唱啊？佢话。世界在变，生命无常，香港人加油啦！大家都要好好保重啊！ 啊，讲开生小朋友咧，补一补先。有一个咧，我哋以前喺呢度做嘅同事咧，不过好耐啦，佢走咗好耐噶啦。咁咧，佢个名叫 Aggie 妹妹咧，诶、哎，佢生咗小朋友啊，嗰日 send 咗张相俾我睇，好大个头啊，真系个 B B， 即系条嘟嘟啊，但系佢好细粒嘅就个妈妈。 哦， 所以我成日唔系我成日都话咧，我好难想象你做妈，因为咧佢系嗰啲童颜咧，好细粒娇滴滴咁样咧，咁但系， 所以你仲有 keep 住佢电话，仲有联络咯，嗬？ 以你呢句说话，好似拱人哋落火坑喎，真系， 佢又唔系拱人哋，佢拱咗两个家庭啫嘛， 系咯，呢啲真系佢自己咧， 呢啲朋友真系识半个都多啊， 系啊， 唔知一句说话咧，扇死你啊，真 系，咪就 系 咯， 一地都系有啊， 你唔惊我哋又将你啲嘢话俾阿华听噶？你自己摸上阿祖门口度，然后冇走过就哇！哎呢啲哎哎 又唔好， 系啊真系， 你又唔好扇埋我。头先明明帮紧你，咁 拉多家庭落水啊嘛，真系。 难道我又唔识诅咒你咩？ 系咯，有乜好诅咒啊？总之大家， 我哋唔系诅咒。 系啦，唔系，我真系觉得喺而家呢个环境咧，你会生小朋友嗰啲咧，你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同埋我哋亦都觉得咧，你 系 为我哋带嚟一点嘅希望嘅。所以多谢晒所有喺呢个时代生产嘅你啊！ Okay. 好啊 ，OK， 呢度咧系 Campa Su Tray 咧就话啦，哎唔好。 咩话嚟嘅 ？Campa Su Tray 啊， 咩嚟嘅 ？Tray 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啦，早两日咧奶奶跌倒啊，今日仲未能够做到手术，希望咧三个我哋三个咧能够祝福佢早日咧可以做到手术，同埋早啲翻屋企啦，因为佢已经九十岁啦。系啊，希望能够可以播首身体健康俾佢，可唔可以啊？多谢， 好啊， 祝你奶奶即系身体健康，同埋快啲真系咧可以做翻做到手术，跟住就令佢快啲早啲好翻啦。 嗱，我哋今日都要咧送首歌嘅，咁啊真系咧要俾阿歌神， 系 亦都要咧我哋 咁样佢即系你头先话咩嗰啲咩掌门唔可以乱咁讲噶嘛， 佢自己唔可以讲啫，我哋可以 啊嘛， 系啦，我哋系以流年永远荣誉歌迷会会长嘅身份， 头号 fans。 张学有掌门人 的追住你环游全世界， 冇错冇错。咁我哋特登仲想拣只歌咧，歌神太多歌啦。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大家都会想我嚟唱嘅。我哋好想可以出去，点解很想和你去 吹吹风？生日快乐啊，学友！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 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想和你去吹吹风啊，张学友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十二点半之后就会听你嘅电话，而家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至今新增最少20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部分患者嚟自沙田水泉澳村明泉楼。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建议政府邀请内地的医疗团队协助提升病毒检测量，以做到全民检测。另外，亦有议员建议政府尽快宣布提早放暑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近日的病毒檢測量每日已超過7500個。7月1日，一個24歲的男子涉嫌以利器襲擊警員，警方在7月2日凌晨在機場拘捕他。警方尋日拘捕5男2女，涉嫌協助那名男子離開香港，被捕人包括男子的女朋友。警方表示，7名被捕人士涉嫌協助施襲者離開香港，以及逃離警方追捕，包括幫他購買機票等。新加坡大選投票展開，265萬名合資格選民可以在晚上8點之前到各地大約1100個票站投票。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投票的選民必須戴口罩，抵達票站之後要量體溫，在消毒雙手和戴上即棄手套之後才獲發選票，期間要與他人保持1米距離。當局亦派人每半個鐘頭為票站消毒一次。大選由11個政黨超過190名候選人競逐國會93個議席，預料結果將在投票結束之後陸續公布。被指是總理李顯龍接班人，竞选东海岸集选区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瑞杰早上巡视票站，同投票的选民打招呼。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表示，朝美领袖会谈对北韩无好处，恐怕今年之内难以举行。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他个人认为对美国来讲需要举行会谈，但对北韩来讲会谈毫无实际的利益。他又說，北韓的立場並不是決不實現無核化，而是現階段不能實現，強調北韓為實現半島無核化採取行動的同時，對方都要有相應的變化，拎出不可逆轉的重大舉措。天氣方面，預測大致是天晴和炎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是天晴，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2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108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3.5，跌9.5。 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是报28.1，阿里巴巴256.8跌4.8，阿里健康22.6跌9.5，中芯国际70.95升1元，小米集团17.02系升1.8，美团点评210.6升8毫，中国铁塔1.59跌3仙，新上市的欧康维氏生物系报37.8，吉利汽车17.64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3点，跌85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93美元，卖出1,80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九把刀编剧林依晨、柯震东、黄大陆主演的英雄爱情电影上画，导演戚家基分享这个王牌阵容是怎样诞生。 嗰陣時2008年仲搞緊陳可辛嗰啲電影嘅時候，想做一部 superhero 嘅中文片。咁當時其實九把刀就係一個台灣網絡作家，佢自己係想做那些年嘅，但係就未做。我係嗰陣時去揾佢，佢就幫我哋做編劇。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面對世紀疫症，大家都會有啲不安同焦慮。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做什么啊？又被老细闹啊？喂，是老细的嗜好都是闹人的啦。 你老细还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这样想，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不知道的，那就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现在就去 pantry 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戏啊会顺好多的。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啦，咁我哋咧风骚快活人嘅点唱呢，一阵间就会听你电话噶啦吓。不过有啲正能量喎、 啊。系啊，即系其实咁，我谂大家睇到娱乐版咧，都会见到咧，即系有关于叶玉卿佢个老公咧要申请破产嘅新闻。 系。 咁有一个嘅报道，有一份嘅报纸啦，同佢做咗个访问嘅。 系。 即系其实破产对于好多人嚟讲都好大件事啊，系咪？好似人生完结咁样噶咯。 系。 咁人哋仲要即系本身咁有钱啊嘛，系咪先？即系嗰啲身家段亿段亿计。 冇错冇错， 我觉得叶玉卿咧，佢即系做访问嗰阵时咧，嗰种处之泰然咧，就好似我哋大家都面对住一啲嘅逆境嘅时候咧，可以向佢学习啊。 系讲咩？ 几只字啫，其实唔关乎生死，都唔系真系好大问题啫。 哦， 即系呢一句我已经觉得 钱财如浮云啦，系咪啊？ 又未去到浮云嘅， 身外物应该系唔 即系最紧要一家人啊，健康啊，呢啲先至系最紧要咯。即系佢就讲到呢一度，但系亦都有解释到，即系话其实生活会有变化嘅，不过都未必系咁大嘅。咁小朋友有基金啊嘛，唔使咁担心啦。同埋佢话今次咧申请破产咧都唔系疫情，佢都有承认啊。其实喺疫情之前咧，公司咧已经系出咗一啲问题咁样噶啦，咁样系话咧而家要。申请破产系啊，信誉会影响，冇办法噶，可能会唔好听、唔好睇，仲会好烦。但系话唔紧要啦， 人生就係咁噶啦，咁樣。哇！你即係仲講咗好多噶，我覺得呢一啲咧，即係作為大家互相鼓勵嘅例子咧，都即係可以借鏡一下。 唔係，同埋佢亦都話俾你聽，你用咩態度咯？因為如果你將生死係认为嗰个就系最重要嘅话咧，咁、其他嘢就真系显得系微不足道嘅咯。 咁又啱啊！ 咁你就唔使令到自己咁担心嘅咯。 系啊， 系啊， 我又唔使卖仔，又唔使卖女，系嘛，冇晒钱，即系其实都唔系咁样。好似话斋，仲有基金噶嘛。 当然咧，都唔容易啦，即系讲就咁讲啦。因为我哋广东人成日都有呢句俗语噶，使死咩？使死咩？但系有时就算唔系使死，譬如我哋都会有第啲入狱噶嘛，你都会有第啲痛噶嘛，即系可能你都会伤啊。咁所以起码佢就等大家唔会受人惨无啦， 同埋咧，其实我估呢一排大家行过条街咧，都会见到真系有好多铺头落咗闸嘅， 系 真系做唔住咁样啊！佢都有讲到一点咧，就系话其实如果喺呢个难关嗰度，乜嘢嗰关系最难过？佢话真系噶，有阵时对于男士嚟讲，可能系面子问题。 哦，咁讲系， 佢有咁样讲到啊，即系佢话最难过咧，可能对佢丈夫嚟讲咧系面子嘅问题咯。佢话因为有啲嘢咧需要放下，好似咧佢哋嗰个发迹地咁样啊，可能就未必可以 keep 得住啦咁样。但系佢话唔想放弃噶，所以但系咧，其实个心情都未必一定系太差嘅啫、面子咁，我哋大家当然想有啦，系咪？但系呢个难关嘅时候，嗰样可能可以轻轻摆低一格咯，但系都一个学习同学问嚟嘅。 系啊，学下轻轻啦，学下叶玉卿佢如果面对逆境，用啲咩态度嚟同佢先生相处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女之间嘅角力系黑暗嘅。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 话今次系用钢琴写成呢首作品嘅，经过编曲之后咧，同 demo 嘅感觉好唔一样，有啲偏向暗黑曲风，配合到歌词中讲嘅男女角力。作曲许正允，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正允《代罪羔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 Alfred 啊，佢就话咧美女田啊，小猴子剧大咗，首先希望疫症咧快快走人，人人唔使再戴口罩出街，因为真系顶唔顺啊，焗到缺氧啊。七月七号咧就系我女嘅糯米包咧三岁生日嘅，七月十四号咧就系我阿嫂阿群嘅生日，想阿靓女田啊，可唔可以讲句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系啊，咁然后咧佢话咧我哋一齐唱首打气歌，佢话歌神豪，哎呀，我系咪唔可以认嗰啲掌门人啊、宗师嗰啲咁样噶？ 我真系唔会答应。 喂，冇人理我，冇人理我。 我律师同我讲，叫我唔好答 应。系啊，好啦，我哋唱首打气歌，为所有人打气。 打气就咩都得啦。 尤其医护人员加油，佢叫 Alfred 咯。 Alfred 啊，呢度咧就咁讲嘅，阿威平都系咁讲噶。我咧想点唱俾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有听嘅人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咩歌你哋话事啦。咁就由风骚。歌神主唱啦，咁样。 哎呀，好在中国武术，中国武术协会冇规管我啫。 唔紧 要啊，你而家唱歌，你三十秒会俾人哋 KO 三次嘅，希望你拍得翻起身。 好好，一二三，同人打气我就话打气，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一定得嘅。 真系攞翻成功第一次叫有个叮叮啊，叮 咗。 Perfect， 好，加油啊，加油啊， 加油啊，好啦，好，听听听众电话先，系边个 ？Hello， 欧生，系你啦， 系。 你啦，风骚发围啊！ 系啊，欧生你好， 系啊， 我系你好， 系啊， 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 有咩要点唱啊？ 系啊，我姓欧嘅，我叫 Tony， 咁我咧同我太太结婚咧又三十六周年啦， 三十六咧， 系啊，咁我喺度表明咧，我好爱我太太咯， 哦， 好多谢佢喺我环境唔好嗰时一路支持我咯， 系 就同埋多谢佢同我生咗个女咯，我女叫做 Jacqueline 林林啊 ，Jacqueline 林林， 系啊，咁咧佢个我女好乖， 好听话。 系 咁，我太太咧，我亦都好多谢佢，因为我好中意曼联呢队球队嘅。咁出街咧，我女同我太太咧都同我一齐着住曼联波衫。 哦，曼联，哎呀，自己人啊，自己人啊，系、哎、好啊， 即系意思佢都即系你嘅喜好，佢哋都一齐中意， 即系呢啲父女家庭装咯， 都即系一齐支持。 甚至乎有啲人喺街话，话我太太有冇搞错啊？你都几十岁啦，你老公点啫中意曼联球队，即系你都陪佢着住一齐出街咁样俾人笑，我太太都唔会。都好支持我一齐三个一齐去街，我哋好多时都喺街俾人影咗相添。 点解我要？ 我真系唔明点解人哋着件衫都要俾你话咧？ 点解着曼联要俾人笑？虽然佢呢几年都冇得攞冠军啫。我哋要坚持，我话俾你听，曼联曼联迟早一定再攞蝉联，系啦。 我以为你话玩完啫， 唔会唔会，岂有此理真系。 喂，但我哋觉得好 sweet 啊，系啊，点啊？仲有啲咩啊，欧生？ 仲有咧，我哋三个咧都好中意张学友嘅。 系， 喺呢度咧，我恭祝张学友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 系， 就仲有你全世界咁多位听紧《风骚快活人》嘅观众听众咧，佢哋都身体健康啦。 好啊，我哋会将你个祝福咧交俾榴莲，我哋同事 系 佢就会亲自咧今晚就话俾学友听噶啦。 我哋都代听众多谢你啦， 系啊， 嗱你话咗俾我哋知你个女女叫琳琳啦，你未话俾我知你太太叫咩名？ 咪欧太咯， 系啊系啊，我太太叫 Monita， Monita， 咁我哋都喺度祝福啊 Tony、Monita 同埋女女琳琳，你哋一家人啊，永远都会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冇？ 系咯，你唱只歌俾佢听咯 ，Thanks。Thanks, Monita。 多谢你， 几开心啊！真系好易满足啊！多谢你啦， 喺我哋嘅节目长做长有 啦，成你贵人，成你贵人， 我哋都咁忙啊 ！OK， 好啦， 拜拜。 我决定向嗰个入 pit 嘅速度咧，再效法多啲，等你冇机会拦截到我。1:9秒我就唱完成首歌。 其实我冇谂住拦截你，系咪？系咪？拦截咗今次都拦住下次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你好似一只脱缰嘅野马咁样。 不如星期五我去 Omano 好唔好啲啊？ 咁我就唱多啲噶啦，可以。好，再听多听众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我系思朗妈妈，你哋好啊。 思朗妈妈， 系啊，思朗妈，思朗妈，系啊， 你好啊。 好开心啊！ 点啊？ 我博得通。 系， 今日有啲咩？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远去。 系啊，要啦，要啦，系啊。 有啲咩特别想点唱啊？今日思朗妈妈。 我仔仔。嚟紧星期日，五岁生日啦！ 哦，五岁 ，very good， 生日快乐， 思朗生日快乐， 系啊，有咩 叻啲咁样嘅？ 系啊，但系有冇得，因为冇得出去庆祝咯，可能而家。 系啊，妈妈本身， 我今年咧，本身妈妈咧带我去迪士尼玩噶，因为而家疫情。 系， 咁所以点啊？ 所以留喺屋企庆祝。 系咯，我介绍你啊，你咧揾唔到米奇老鼠咧，你可以揾秀恩剧啦、肥妹仔啦，同埋细眼仔陪你嘅，好唔好啊？ 你话呢三个边个嚟噶？思朗啊，我系细眼仔啊，我祝你今个星期日生日快乐，唔去迪迪尼都唔紧要噶，喺屋企同屋企人过就最开心啦， 好唔好啊？ 好， 系啊，我系秀恩剧个仔。 唔使多谢你，好有礼貌，我记得思朗系好有礼貌。 但你记得要锡妈妈多啲，知唔知啊？ 知， 咁就好啦。 咁我哋祝你生日快乐吓，思朗，拜拜。 好啦，我哋同你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思朗。 系咯，好冇？ 喂， 好， 好啦， 拜拜， 好啦，拜拜，思朗，拜拜，思朗妈妈。 仲有咩啊？仲有咩啊？哦，拜拜， 拜拜，好齐啊！后面突然间一个合唱团咁样， 有七把声出咗嚟，冇惊 啊！系啊，真系嗱，1:38啦，你都可以随时打电话上嚟噶吓。 系好啊，继续读下点唱先啦，好唔好啊？呢度咧就有 Lisa， 佢咧就话咧：你哋好啊，下个星期三7月15日咧系我嘅生日啊，希望咧自己身体健康啦，因为近期咧就发现有耳水不平衡，个头好晕啊，乜嘢都做唔到啊，就算要照顾咧患咗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妈妈都唔得啊，所以咧就想尽快好翻，唔使屋企人担心。多谢我哋读出，最紧要有啲咩啊？佢话要多啲正能量俾我啊！嗱， 我哋真係冇嘢多，呢、這個我哋攞去賣，攞去捐都得嘅。 我想話你要正視喎，因為頭暈都唔係一件， 佢就頭暈啦，佢耳水不平衡，所以頭暈。 係咯， 我都試過，好吃力。 係啊，所以要一定要去快啲睇好佢咯。 要 噶， 要噶。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雖然我唔知啦，呢個唔係一個即係醫學嘅即係資料嚟嘅，但我覺得咧保持心境咧唔好太緊張啊，即係又要擔心自己嘅身體，又要擔心可唔可以照顧到媽媽咧咁樣，其實只會令到個病情嚴重咗嘅啫，所以Lisa放松啲，我哋支持你啊吓，加油。 嗯、OK， 啊 Anni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三宝。佢话咧，我屋企咧嘅三兄妹咧都系七月之星嚟噶，咁啊祝佢生诶、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希望咧全世界嘅病毒消失，过住平安健康嘅日子就好啦。 系啊，呢、這个就叫 Carrie Kitty 啊，佢话咧呢、這个礼拜嘅疫情咧同埋香港啊真系发生咗好多嘢啊，而下个礼拜四咧就是、我老公生日啦，你哋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啊？另外咧，本来女咧下个礼拜要考试噶，不过呢个礼拜咧疫情爆到咁咧，都唔知道应唔应该俾佢翻嚟考啦。呢两日都请埋假添，唉，唯一一次唔知点做啊，好矛盾。我谂啊 ，Carrie Kitty 啊，你都可以睇定教育局嘅通知同埋宣布啦，唔使再家长自己头痕啦，因为消息满天飞啦，咁啊始终未有官方嘅证实咧，你就等多阵。我怀疑我哋啱啱一点啊，或者一点半新闻 咧，我睇到最新消息咧就话、 啊， 消息就话。下昼两点教育局会有记招，系、 okay, 啦，咁啊，大家留意住， 系 咪即系两点同埋讲咩啦吓？ 系咯，大家自己留意啦吓，电话号码1723888，一八七二三八八。Serenity 呢只歌叫做网络安全隐患啊！ 吓、okay, ，好 ，Connie Wong 就话你哋好啊，希望政府咧可以控制到疫情啦，大家咧都要互相 帮助同埋注重卫生。今日系佢个朋友啊，先知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十七号咧，亦都系佢个大仔嘅生日啦，都祝佢哋大家咧都健康快乐，家人相处都好开心。 好啊，呢度有啊，喺首尔嘅 Alfred 啊，佢咧就话咧，我妹妹晴晴咧上个月嘅廿七号咧翻咗首尔度医病啊，作为哥哥咧好心痛啊，见到佢每日咧都要饮两次嘅中药，因为咧佢个病咧就系子宫生咗个水瘤， okay. 久唔久咧就会复发嘅。今次咧就比上次嚴重咗好多，到而家都未好翻。但佢咧都冇放棄到睇中醫啊，已經睇咗四次中醫啦。佢就話好想同你講啊，晴晴，有啲乜嘢事就同兩個哥哥講啦。晴晴你要快啲好翻，早日康復，全世界嘅疫情都要快啲走啊！香港同埋首爾都要加油咁話喎，哎，幾特別喎，翻去首爾度睇中醫。 係喎，好得意喎，首爾睇中醫嘅啫。好啦，我哋聽一聽聽眾電話先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有喎，係咪五婆婆啊？ 系啊， 系啊，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系啊，婆婆， 婆婆你好， 做咪好咯，系啊， 系啊，即刻接你入嚟咯，而家系啊，仲有阿祖同埋阿田啊，系啊， 唔好意思啊，婆婆，有啲咩？ 阿田田你好啊， 你好， 系咯，我就我个新抱咧十五号生日， 系， 咁我咧就祝佢咧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咁咯，身体健康， 系好啊， 仲记得我新抱叫咩名？ 阿豪仔啊， 系啊， 我每个礼拜都有睇你嘅专栏噶，咁我希望你写啲嘢咧就唔好触动我个红线啦 吓，哦好啊， 你要小心啲啊，我希望你有事啊， 好啊好啊，你条红线会唔会好似跳绳咁样跳嚟跳去噶？ 系啊，红娘嗰条线啊， 我牵你姻缘一线牵，冇问题，我捉住婆婆只手。 我就话希望我有个仔同啲孙啦喺美国啦，希望佢哋生。 身体健康， 希望佢哋平安无事啦，出入平安咯。 好啊， 咁你自己又有冇即系你自己都要小心喎，睇翻疫情咧又相对地严重咗啊！你嗰啲安全措施系咪做得足噶？ 我原本我每一年我都会去美国两次噶，今年我都去唔到啦。 唞唞先咯，唞唞先咯， 希望明天会更好，好快有得飞。 好， 多谢你。 好啦，大家工作愉快啊！ 好啊， 多 谢 你， 拜拜，好，拜拜，拜拜，再听系啦，仲有 婆婆为你连上红线。 好啊， 系 啊，好啊，我哋又要执婆婆之手，我哋一齐共同度过。好，我哋再听多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何太， 系 何太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系寿恩茄你好， 系啊，哎呀，佢认到我把声啊， 寿恩 桃啊，我系，仲有肥妹仔啊，系啊，仲有细眼仔添啊， 何太，咁有啲咩想点唱啊？ 我呢个月尾有四个亲戚生日， 好啊！ 26号我自己个女Venus 生日， 系 28号就我朋友个女生日，就远在英国，应该翻到嚟噶啦，佢都 哦系 吓，咁就29号咧就有台湾一个侄女同埋我凑开个小朋友一仔，佢哋四个都是同呢个月尾一起生日。 好啊， okay. 祝佢生日快乐啊！咩叫你凑开嘅小朋友啊？你帮人凑小朋友噶？ 我以前系帮佢凑噶，好跟我噶，佢一仔好得意。 哦，即系咪即系 一大个仔？ 即系帮人哋凑，而家都大个咗啦，而家几多岁啊？一仔 中一啦， 中一啦。 O K， 系啊，当佢仔一样咯， 嗬。系啊，好得意啊，同埋。要祝呢个疫情快啲走，快啲走，真系。 系啊，祝佢走啊，真系。 好惨啊，好多人又冇嘢做，又剩，嗰个经济真系非常之惨啊。 系。 远即系点帮都帮唔到噶啦，而家真系。 因为佢 呢个疫情 系咯，一波未平，不过有啲惨啊，佢可能真系嚟个 V 型反弹咧。 唔系，我真系觉得呢个疫情好唔要面啊，都冇人想佢喺度，佢又唔肯走，耐唔知又翻嚟，即系一脚踢。 我哋可唔可以用我哋传统嗰啲智慧咧？譬如啃骨咧，咪攞个碗。哼个头咧， 骨落骨落 啦，系我哋可唔可以攞啲碗咧，哼佢个病毒咧，快走快走，骨落骨落。 只要话俾佢知， 都可以试下夹唔夹到佢。 听新闻报道又话转咗型啊嘛，又 真系唔知啊，佢转型搞到我哋都要转型，咩都要同佢一齐癫啊！真系系啊， 唉，好惨啊！所以真系好惨啊，尤其是话而家冇药，俾美国揽晒啲药。你而家香港如果有事都冇药，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我哋有攞 佢嗰啲药又未话真系。 肯定是有用的，他是揽住很多咁样。 我哋揽住口罩，我觉得稳阵啲。 我都 系 咁话，我哋要戴口罩呢个 安 全啊！ 我哋安全过佢，如果要咁计嘅话，真系。 系啊，所以即系做好自己嘅保护自己嘅措施啊！ 祈求多福，系啊，保持开心嘅心情，得闲听我哋节目，多谢你。 每日都听 嘅 ，thank you， 多谢晒，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啦，继续同埋佢啦吓。 呢度咧有 Joey 啊，佢咧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想补足自己7月6号要生日快乐。另外我老公咧就7月11号咧要生日快乐，即系听日啊吓。总之想嗰样得嗰样啊，个个都想咁谂噶啦，就系疫情早日消退。 系 OK， 咁呢度咧又话 Antline 咧，佢就话咧疫情又爆发，限聚令又嚟过啦，啊，不如咧点只一彭人唱嘅歌嚟听下啦，希望咧迟啲咧， 即系彭人唱嘅歌，我明 白。 即 系先 生 睡的心灵，即系先 生一齐唱歌嘅样子。 跟住可以，因为咧可能咧迟啲咧再有时咧，跟住有少啲人聚啦。佢话唔想有呢啲咁嘅时间啦，咁样。 好啊。 另外 ，Venus 就话啦，三位主持人你哋好，你哋要身体健康啊。佢朋友咧一月翻咗澳门。佢都翻唔到嚟香港啊！ 仲未翻到嚟， 即系澳门无限期封关啊！ 哎、 祝福佢同佢屋企人都身体健康，香港疫情快啲走啦！ 系啊，呢度咧 ，Grace 就话啦，我咧想点唱俾七月生日嘅朋友仔，包括嘉贤啦、Sam 啦、Jackson 啦、明心啦、Danny 啦、阿豪啦，祝大家生日快乐啦，疫情快啲走。另外咧 ，Panda Boom 咧，佢就话啦，帮我补足我宝贝外甥女 Anastasia Wu， 我完全唔识读。生日快乐！佢话唔好意思，本来礼拜日咧要去食西班牙餐嘅，但疫情嘅问题已经取消咗啦。迟啲会补翻噶啦。仲有咧，佢话啊，究竟点解安老院会爆发咧？好多个疑问啊，系唔知道大家点解决啦咁样。 好，呢度仲有 Candy， 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第一次点唱噶，想点唱俾阿细细妹啊嘉欣听，祝佢咧要正日啊，今日啊正日生日快乐吓， 系 29岁啦，心想事成，永远都咁靓，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好啊，好快啊，敲挛咧就话啦，佢今日系佢女啊，啊唔系即系。苏太话佢今日女 Vita 生日，祝佢咧有美好明天，身体健康。 系啊 ，Kevin 话咧，不如播龙珠啦。 系啊， 龙珠可以赶疫啊嘛，真系。 系 啦，嗱，总之我哋密切留意咧政府嘅宣布，大家保重身体，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